战，双方搏火超过一个钟头。大批联邦、州和地方执法人员将现场包围，封锁附近多间学校，并且疏散附近居民。当局亦都派出装甲车、直升机和无人驾驶机协助搜捕枪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33点，跌不够一点，总成交金额15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升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3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的置业20.6升一毫，美团点评99.05元，系跌1.95元。腾讯控股337.8升一蚊。盈富基金26.65元系升5仙，友邦保险77元跌4毫，中国平安89.95元升4.5元，阿里巴巴196.6升1.2，建设银行6.3系跌1仙，港交所242.8跌2.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4，英镑10.275，瑞士法郎7.948，澳元5.332。加元5.914，新西兰元5.109，欧元8.6818，每百日元对港元7.1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7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7点，跌62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57美元，卖出1463.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红梅谷路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近住车公庙路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啊，咁暂时一带车多啊，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红梅谷路去翻大围港铁站方向啦，近住车公庙路回旋处咧就有交通意外，咁暂时一带车多噶。另外啦，有单爆水管嘅就系葵涌和宜合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北葵涌赛马会游泳池对开咧，慢线仍然封闭，一带车多，就系葵涌和宜合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北葵涌赛马会游泳池对开咧，慢线就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现在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去到彩云村，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了。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回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启思中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段车多，青衣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是很塞的，特别是青衣乡事会路和枫树窝路的。讲多次，青衣乡事会路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挤塞，特别是青衣乡事会路和枫树窝路的。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落斜去荃湾、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12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啊！ 不一样的香港冬日，听一首暖粒粒的歌，我会揀 Coldplay 的 A Head Full of Dreams。咩都唔好諗啦，不如大家一齐諗下梦想，咁咪仲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我点算好啊？ 够啦。真的受够了， 为什么会是我啊？为什么啊？ 好辛苦啊，我就是顶不顺啊，真的很难顶，很难顶啊。 你的声音怎会没人关心？预防自杀有生命热线，随时打来23820000，让我们用心聆听。 节目大哥 有 十三集节目的构思 题目和嘉宾名都填了啦， 制作班底 齐人 基金申请表 填好晒啦，介绍声带都录埋啦， 还有最重要的步骤啊， 要按提交啊嘛。 CIDS 第29-30季节目申请12月19日下周5:30截止， 上网填写申请表格 cibs.lhk.hk， 任何主题 不限语言， 基金资助，人人广播。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出嚟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豪仔，早晨阿风骚嘅听众之余，仲要早晨啊你， 我哋系咪要唔系我哋要用嗰啲咩舞台效果咧？中中中中， 你呢个就系舞台效果嚟， 可以有几下噶嘛？ 嗰阵时讲嘅。 各位朋友，今日风骚快活人，我哋第一 part 有多一位嘅特别嘉宾，因为我哋讲嘅呢一个题目，有佢嘅话就可以解决所有嘅问题，欢迎。都俾我哋讲嘅榴莲， okay. 早晨啊，各位风骚嘅听众，我系学友啊嘅粉丝啊， 系啦，我就想问下你用咩身份出现啊？谂住而家呢个朝头早， 我咪就系学友嘅粉丝 咯。你有好多个身份嘅，有永远陈奕迅演唱会追随者啦， 系啊，你首先你一定讲错，阿榴莲永远嘅第一号一定系学友 啊，我保密陈规底啊嘛， 系啊，你一定要讲咗呢个， 我哋咁 系啦，唔可以讲错咗嘅。 学友嘅身份。简单啲嘅啫， 系 张太 啊，2.0 系啦。 嗱，我哋要讲下榴莲嘅历史嘅。嗱，榴莲嘅历史去到咩咧？ 要讲到3:00喎，佢嘅历史。 我哋讲今次嘅学友巡回演唱会，你喺香港嗰两头站同埋尾站都系有睇噶嘛？你咁多场夹埋，你系咪睇足晒啊？ 我香港嘅15场系睇足晒嘅， 系、哎、 其中有一场都同阿祖你一齐分 享噶、啊、我哋劲开心，哎、我哋两个仔喺第一行嗰度喺度狂嗌啊！即系托阿榴莲鸿福啊！ 真系 VIP 第一行，你谂下， 唔系啊， 佢成日都挨麵包，而家我哋明啦，終於都係咪 先？其實呢個係一個夢想嚟嘅，我哋都係嗰一日先知道咁 係啊，咁好彩。同埋咧，你唔單止喺香港有睇到啊，你亦都去到呢個法國站喎，冇記錯啊？ 冇記錯啊！ 係啊， 你深圳都去埋啊， 深圳都去埋啊！ 冰天雪地俄羅斯你都有去噶， 嗰個係法國嚟嘅， 法國嚟 嘅。 哇！你真係所以你 巴黎嚟 嘅，其實你人工係好高嘅喎，我哋暗揀而家先知。 梗唔係啦，你都識講，我日日都喺度捱麵包，可能夜晚咧 我捱麵包都去唔到俄羅斯咁遠睇 show 啦， 人哋都話法國咯，做咩堅持俄羅斯啫？ 你 係啦，你會掛住啲俄羅斯女郎啊？你 係啊，真係嗱，阿嚴兒張太 係 咁，你今日應該收到係啊，阿蓮啊，係啊，老公又打你啦，咁樣 阿蓮，你有幾多人今日咧就住琴日呢單新聞咧就去追訪過你啊？ 我唔知係琴日啦，其實係琴日已經有啦， 係啊， 好同事咧就即刻拎個手機嚟喂，阿劉蓮啊，又有人咧 send 咗條咧你偶像嘅片嚟。我话冇可能啊，系咪啊？你话咧，咁我就即刻答佢，梗系冇可能啦。 你系咪好似人哋嗰啲老婆咁样咧？你老公你睇下，佢出咗嚟咩？你信唔信啊？跟住榴莲一睇都唔睇， 好有信心嚟，冇可能。 系啦，睇都唔睇啊！嗱，如果你问阿田就唔系咁讲啦。 阿田咩都有可能，但我哋讲咗俾听众知咧，究竟一条喺网上面咧，琴日开始朝头早咧被疯传一条咧关于张学友嘅片段，咁我哋咧先至叫阿 张太姐， 咁 系帮你答 啦。咁嗰条片咧，其实就系得九秒咁短嘅啫，咁佢仲要咧，应该就嚟自大陆嗰个抖音嘅视频嗰度咧流出嚟嘅。咁啊，当时咧 好清晰可见到， 好清晰 嘅， 我第一行噶，就见住佢咧就即系满头大汗啦，咁咧就眼神咧，有啲人形容咧就系。迷离啦， 系啊， 凝滞住啦， 系啊，系放空咁样， 放空啦，而且咧个神情咧，有啲人系做话，哇，好似石化咗啊，即系好似即系面容僵硬咗咧，但系就不停喺度咧，沿住嗰个第一行咧，慢慢扫过嚟，然后仲要手指指嘅，然后 简单嚟讲啦，啲人咧就话学友啊，嗱，人哋咁样讲啊吓，我哋一阵间开翻晒成件事俾大家知，就话佢系可能同毒品有咗关系之后先至上台， 唔系， 所以咧先至有咁迷离嘅眼神啊，咁迷幻嘅效果， 系啦，有啲写法咁嘅疑似醉酒， 系啦，有疑似嘅， 系啦，唔系疑似醉酒，顿号疑似被落药， 系 佢再收敛啲嘅，啲人都惊， 咁啊好啲，即系话佢唔系自己主动， 系啦系啦， 但又唔可以话系好啲，因为呢件事系唔系 好严重噶嘛？ 哇，呢一个嗰个真系劲过政治牌坊，你明唔明白 啊？喂，跟住咧成日喺度，哎呀，咁点解会连学友都咁啊？ 冇可能噶嘛？啲人话， 即系有啲人咧好表面咁啊，望到哇，学友都咁啊，咁样 系啦，就好担心嘅， 好 彩呢个时候我哋就揾嚟阿张太 系 业内 好彩有你啊， 系 啊，始终有你， 始终有你， 学友始终有你啊，刘烨， 你相识学友都一世纪， 系好啱啊，真系廿年啊， 系啊， 喜欢咗佢， 佢都系叫你思思噶嘛， 系啊， 思思， 希望学友冇扎醒啦， 有只歌好似系同你有关噶嘛， 一丝丝 点点小伟嘢， 唱我啊，唱我啊，唱我， 叫星星有福燃起， 你冷静啲啊，对家对家冷静啲啊，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样？ 我哋都系表现出兴奋啫，你快啲解释下。你作为业界人士张太，你点样回应呢啲片段？ 我好想问阿曾志豪啊，即作为咧喜欢即系文笔写嘢嘅人咧，原来真系可以咧幻想力咁丰富噶。 谂 下嗰条片八秒啫嘛，头先你嘅形容词 九秒 啊，九秒就已经超过咗咧，哇几百字几千字 啊，冇错。 咁其实你睇清楚，其实我真系冇，我唔需要睇添啊。咁可能阿祖 咧，我记得嘅， 系 啊， 就 系 刘彦 本身 系因为佢睇咗几廿场演唱 会， 识 佢啊。你当个榴莲流噶，你真系 佢榴莲喺演唱会咯，佢系榴莲喺演唱会度， 佢仲系榴莲喺摩天轮隔篱嗰度 啊？点知啊？究竟点样啫？ 睇嗰条片啊，阿祖嗱，你都知道啦，就系根本就系即系巡回演唱会嘅其中一个部分，佢演绎紧即系啲好澎湃嘅歌嘅时候，嗰种即系入戏啫嘛。 系，因为其实我冇记错嗰一 part 咧，有四首歌嘅 medley 嚟嘅，譬如《果这都不算爱》啦，《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啦，等等几首歌咁样嘅。学友咧，由佢喺中间个星台喺嗰段度升咗上嚟之后咧，佢已经好似有一个状态啊，嗰个状态系俾佢。譬如唱一啲好柔情嘅歌曲嘅时候， 即系进入呢个歌剧咁样， 好似一个 musical。简单嚟讲，系有故事性嘅。佢喺中间同舞蹈艺员嘅互动啊，好似有啲系打交嘅场面啊。佢有啲个感觉，个角色好似系饮醉咗酒咁样，系啦。所以根本咧系一个角色嘅演绎，并同嗰啲咩毒品啊、饮醉啊各样嘢咧完全冇关系。 系咪你睇咗十五场啊嘛？ 系 咪佢每一场都系咁噶？ 系 咪每一场 都系咁？ 去到嗰个 medley 嘅部分，嗰四首歌。 歌都系用呢一个咁样好似迷离啊、放空嘅目光去演绎嗰个部分嘅。 其实喺阿学友咧世界巡回演唱会咧，二百几场入 都系咁嘅， 都系嗰一部分，都系 系啊，系故事嚟嘅，即系佢好似 证人啊， 系啊，唔系你知唔知好似有啲步履不稳啊，各样嘢咁样嘅。 我可以话俾你听， 浮下 头先阿祖咧，佢一朝早同我哋讲咗嗰个版本，但系我哋咧唔能够投以信任一票，点解？佢睇咗一场，你睇咗十五场， 佢唔止啊， 唔止啊。 你 话我哋去深圳、香港睇咗十五场， 你香港睇咗十五场，去到深圳啊、法国啊、俄罗斯啊、墨西哥啊， 都睇咗榴莲啊， 台湾都睇埋， 系啊，香港站有头场、头站同尾站噶，你唔止睇十五场喎，咁 系，咁大概三十场啊，应该有， 系啊，即系睇咗连埋外地嗰啲睇咗成四啊， 即系话我哋作为调查嚟讲咧，佢嗰个 sample 啊好大啊， 我未捉佢睇先， 我等你，你捉佢银行嗰度咧，储一储先， 冇钱睇医生， 即系所以其实你都证实咧，佢嗰卅几、四啊场、五啊六、七十场都系咁嘅样， 二百几场都系啊， 系啊，咪你睇咗嘛。 系咯， 系咪啊？ 大家都 系咯， 系啦，即系其实其实只系有啲人咧 cap 咗佢其中呢几秒， 好惨啊！ 跟住就大做文章， 真 系 几秒就去大做文章，但最惨嘅就系咧。好多人信啊！ 系啊， 如果唔系点会有咁多跟进嘅报道啦？亦都有见到咧，甚至系访问 有啲媒体即刻做咗个专题出嚟， 即系问下佢啊！啊，你认知嘅学友系未问到你？ 未问到你？我哋嚟问你，我哋都系媒体嚟 嘅。学友嘅朋友佢一定系好似即系保持信任嘅，咁连条片都唔使睇啊？点会咧？ 系啊，冇错， 榴莲咪学友嘅朋友咯，佢都话我唔使睇条片，我都知系咩事啊！今日 红颜知己， 难怪陈说出不能成为知己。 佢唔系要唱呢只。暗恋你 do should be do 啊！ 但系咁样，而家现世代就系有图有真相嘛，即系睇住嗰几秒系咁样嘅， 就以为系真相啊！ 我已经话做唔系咁样。 唔系我哋如果要 个证据确凿添啊！ 唔系即系如果要打个圆场咧，我哋只能够话咧，因为大家太爱学友，太关心佢，所以咧就会觉得咧，所有佢嘅新闻咧都好高度紧张。关注系咪真噶？唔好系真啦，咁样 嗱。其实歌神即系歌神，其实都唔需要啊。佢自己就弹出嚟解释个解话， 全世界都帮佢解咗。 同 埋呢，头先我哋啲同事咧，有啲再年资深厚啲嗰啲咧，佢直情可以讲到就话，学友真系好健康啊。佢话佢唔知几多年嘅时候咧，已经连即系饮酒嘅习惯都戒埋啦。咁样，阿张太都目睹噶嘛，你劝佢噶嘛。 你谂下，如果嗰个片段咧九秒嘛，系嘛？咁可能大家咧，我哋应该即系粉丝们咧，或者朋友们咧，应该剪一条咧，学友平时最中。中意食嗰样嘢咧就系苹果， 哦、 我估可以剪几十分钟啊！ 即系好健康嗰啲 苹果嘅片啊， 系系 系啊！即系补翻，其实嗰啲系假嘅， 系 啊，但系假都 你个学友会唔会好嬲噶？如果用你理解， 不过系嗰段文字系假嘅， 系系 学友会唔会嬲猪噶？你觉得 唔会咯？ 佢会点样回应？不如你试下模拟你代言佢会点样噶？ 佢要用歌嚟带过去， 傻嘅 傻嘅， 喂，咁你会点只歌啊？你拣咩歌好啊？ 爱是永恒， 冇啦！呢只有太多人点过啦。 系我哋成日点， 我想阿张太你 回应 咩歌都系老土啲屈到病咯。 咁咪唔会病啊嘛？ 又唔系喎， 会啊。 咁因为我哋播翻佢喺呢个 Melody 里边咧，就其中一只歌咯。 好啊！ 如果这都不算爱，榴莲呢个系咪你嘅心声嚟噶？ 系啊！ 我哋今日好多谢你啊，榴莲。 你今日晏昼嗰边咧都有 press conference， 我都祝你咧嗰边有声好书嘅记者招待会啊，举行得顺顺利利啊！ 系啊，顺利啦吓。 似乎爱着的人的，不问该不该，都怪过被忍耐，转身走开。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 开。难道牺牲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是我自己活该、oh, no、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要的是崇拜，你不是谁的爱、oh, no、 喺呢度，我要好多谢大家头先对我嘅关心同埋支持。 你扮佢边个啊？ 喂啊，你唔好咁啦，学友唔系咁讲嘢噶。 你扮佢榴莲我有，唔好作张学友啊！ 如果这都不算爱吓，喂，咁但系如果这都不算笋工咧，咁呢份就算唔算咧？嗱，真系都系幻想出嚟嘅啫。如果学友嗰个剧情，我哋都系幻想嘅话，而家咧都有另一个幻想咧，就话。可能咧政府谂住咧就会向一啲咧即系落选咗嘅区议员咧就话向佢哋就委任一啲公职，咁、当然咧就双方都未有证实嘅，所以我哋一切都系幻想。点解都想攞嚟讲咧？因为今日人盘点咗几份咧传说中嗰啲工咧，嗱不论系咪委任俾佢哋，你就咁听咧，你会觉得哇， 我想做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有一日竟然嗰个橄榄枝咧伸到我哋头顶上面，你哋想唔想做呢几份工嘅话，你会唔会都选择咧？其中有一份咧系头先阿祖嘅形容都几好嘅。一年就开八次会就完成任务噶啦， 但每个月 有20,000蚊， 20,000蚊喎， 一年开八次会啫喎。 吓咁都有人工噶？ 有噶有噶，因为有啲系公职嚟噶嘛。 嗱呢个系公职嚟嘅，直情系佢就系咧选举管理委员会嘅委员，每年好似阿豪仔咁讲，开八次会嘅啫，每个月有20,000蚊， 系每个月啊？ 每个月啊？ 冇你我冇听错，我冇讲错，我照读嘅 系。不过当然啦，你可能话佢开会嘅呢个形式就八次，会唔会佢平时要做啲 paperwork 咧？咁可能都要啩。咁但系佢即系今日 做啦， 系有啲报纸罗列出嚟咧，似乎 有啲人啊话我一日喺公司都唔止开八个会啦，未必有听我人工、啊，大佬。 因为佢如果做选举管理嘅话咧，咁你唔系每个礼拜都有得选举噶嘛，系咪？又唔系每年都有噶嘛？ 系啊，几年一次有跟进，应该都好忙嘅咁样。 咁佢可唔可以任内即系叫做委任期间可以做其他副业噶？ 咁都可以啦，呢個本身都係一個副業嚟嘅啫。 係啊係啊，佢公職嚟嘅啫，係 一個公職嚟嘅啫。佢哋嗰啲公職咪有72個 title 嗰啲咁樣嘅。 咁多人工嘅。 可能好重要， 可能嗱咁又唔系阿茂阿秀啊，系人都可以做到噶嘛，系咪先？佢系呢个选举管理委员会嘅委员，系咪？ 咁之前有冇呢个会噶？ 有 都有嘅，都有几人做。 其实因为我哋之前就冇特别去关心呢啲委员会啫。嗱、 okay ， 都系嗰句，我哋冇话因为佢会委任边一个人入去做咧而留意佢。我哋纯粹觉得哇，原来有啲工咧，即系如果真系落到你头上面嘅话咧，你想唔想都有呢个差事咧？嗱。开会八次20,000蚊，我呢个 OK。佢话咧，原来20,000蚊咧，已经大约等于咧25至34岁香港人嘅入息中位数。 嗱、，very good。呢一份系优差嚟。 仲有， 有一啲咧，当然咧，都未必系个个人都可以做到嘅。佢话如果你做到呢个通讯事务委员会管理局嘅委员， 系啦。 都唔錯㗎，同樣20,000蚊人工，不過陰功咯。開會咧，每年啊有15次咁多㗎，係啦，但係咧就有10個嘅名額，咁啊大家中獎嘅機會就大啲啦。 唔好意思啊，我想俾一個震撼啲嘅數你嘅，即係嗱，如果計佢淨係開八次會，其他閒時，我唔知佢哋有咗咩嘢做啦。計如果計翻佢人工一年咧，再除翻八咧，30,000蚊開一次會㗎。 30,000蚊開一次會， 即係話如果你話佢淨係開八次會啊嘛，咁一年人工啊嘛，咁咪都30,000蚊一次會咯。 即係如果你用呢個計法。 嘅话咧、 啊， 都值咁多钱嘅。系啊，嗱，所以如果通讯事务管理委员会咧、哦，因为佢就全年要开15次，因为我觉得又正路嘅。 咁系咪又系20,000一个月？ 都系20,000，每个月20,000，因为佢开会点解要密啲咧？咁你通讯事务其实譬如话讲我哋啲广播啊，或者电视嗰啲嘅情况咧，咁啊真系容易啲、哎、有恒常处理噶嘛？ 佢 会 佢系16,000一次会咯。 16,000一次会，哦，仲有一个竞争事务委员会，每个月嘅酬金咧都系20,000，每年咧就要咁样开嘅，开大概8次嘅竞委会嘅会议，同埋13次嘅委员会嘅会议，合共21次，系3个公职里边咧暂时开会次数最多嘅。 佢得14,400+一次会。 开次会啊， 但你用呢个计法，我谂真系好似阿祖话斋，好多打工仔都话：，哇，我如果咁除法嘅，我每开一次会可能得2蚊嘅啫。 系咯，咁咪合理咯。系啊，咁嗰啲系咪属于唔合理啊？吓， 唔系，梗系唔系啦。 咁佢期间有嘢做， 因为人哋呢啲公职咧就。应该佢又唔系要你一个全职嚟噶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本来都适合嘅，只不过而家突然间咧用咗呢个方式进入大家嘅视线。 但系啲人成日话咧啊，我做一份公职嘅话咧，我都希望服务市民啊嘛，啊估唔到原来个钱有咁多嘅。 唔系，我觉得都笋噶，其实我哋都可以应征啊， 系咪得噶？ 可以可以 先， 要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香港监警会就审视反修例风波委聘的国际专家小组成员已经辞职。报道话，国际专家小组关注在审视反修例风波的时候，监警会权力有限，包括未能够传唤证人或者迫使警员提供证据。而在公众投诉送交监警会之前，必须先向警方投诉。专家小组在与监警会讨论之后，未能够就支持调查工作达成协议，决定辞职。法新社引述国际专家小组发表的声明，认为监警会的权力和独立调查能力存在严重不足。专家小组上个月与监警会的会谈并无进展，因此决定正式辞职。国际专家小组一个成员上个月曾经发表声明，认为监警会的权力和独立调查能力不足以应付近期事件的规模，建议由独立机构深入调查。曾经来港记录反修例活动的内地律师陈秋实被公安当局限制出境。陈秋实在社交平台说，原本组织40人的日本旅行团签证、机票、酒店全部办妥，但在天津机场登机之前几个钟头，收到公安局来电通知他被限制出境，并要到公安局谈话，因此只能够到机场送包括母亲在内的团友离境。陈秋实相信自己是因为去过香港而被限制出境，有些去过香港的内地人曾经被拘留，他已经算幸运，但有关措施是政治迫害所引起，没有合法的手续和法律依据，亦都不知道几时解除。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正是准备推迟原定星期日对中国15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安排。报道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是计划为推迟实施新一轮关税做准备，并且继续商讨，希望北京承诺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报道又说，美中双方官员近日都暗示星期日不是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截止日期，这个日期可能会被推迟。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拒绝证实报道，只是说目前正是讨论加征关税的问题，仍然未有最终决定。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市枪击案，当地警方说一共造成6人死亡，包括2个枪手、1个警员和3个途人。当地星期二中午，2个手持长枪的枪手在一间犹太超市附近开枪攻击1个警员，枪手之后在超市内和警员爆发枪战，双方搏火超过1个钟头。大批联邦、州和地方执法人员将现场包围，封锁附近多间学校，并且疏散附近居民。当局亦都派出装甲车、直升机和无人驾驶机协助搜捕枪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 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0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22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7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的置业21.5，升1元；腾讯控股338.6，升1.8；美团点评100.1元，系跌1元；盈富基金26.65，升5仙；小米集团9.41，升2毫；建设银行6.32，升1仙；中国平安89.95，升4.5；友邦保险77.2，系跌2毫。阿里巴巴196.8，升1.3；港交所243.8，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3，日元108.74，瑞士法郎0.985，澳元0.681，加元1.324，新西兰元0.653，人民币7.038，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2点，跌57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美元，卖出1,46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丽城花园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丽城花园。较早前红梅谷路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近住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正常，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没有车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还是车多，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呢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落斜方向荃湾、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啦，同埋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一把香港中文乐坛的中流砥柱，一同踏入时间旅程，天高海深，足韵音乐从过去唱到现在，年度金曲亦是香港乐坛的主题曲。作曲吴国敬，作词黄伟文，许廷铿、Edgar、陈柏宇、郑欣宜、吴业坤、谷子乔、冯允谦、吴浩康主唱，早已听邓建明联同一班幕后精英重新打造，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回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唔该， 系太太想食啲咩咧？ 我想要一盒心灵治疗，一碟婚姻辅导，一份俾我信下。 同埋一杯听我讲心事啊。 香港有间咖啡唔止有嘢食，仲有专业辅导员陪你倾心事减减压。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带你去医肚兼散心。星期六晚9:05，港台电视31。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头先我立落去，即系洒一洒望住佢样，加埋佢嘅造型，加埋唱腔，其实都有少少似，有少少似似边个？似系啊，真系都有少似歌神。 我这都不算你 多谢我今朝早俾嗰啲钱系冇白费嘅，俾你。 你冷静啲先，其实香港有好多歌神嘅。我谂阿Ken你讲紧咧系庙街嗰位歌神阿尹光啊， 你啱啱谂埋落，眯埋双眼去数 系啦，小心啊， 哥， 系啦，你系咪呢个意思啊？ 数埋有几千万个，多谢。 我哋有请尹光。 喂，你估做到尹光叔容易噶，系咪先？净系佢个 API 啊！喂，揸车记得紧一紧啊！揸车咩嘢要留神，吉线前啊要谂谂，道路安全啊要谂真。你估容易唱啊？ 喂，唔系叫你表演， 系咪先？ 仲要继续呢个 好难做到噶，你做唔做到咩面啫？ 我又真系难嘅，前辈即系前辈啊嘛，系咪先？ 删唔到掣添，好想唱埋尹光叔叔嗰个 A P I 落去。我而家搵翻个歌词，我演绎俾你听下。系啦，歌咧就迟啲先听啊，戏咧可以介绍你睇一套。有一套电影咧，今日都有新闻咧，就特别推介嘅。点解咧？佢嘅卖点系咩咧？就系、是、题材恐怖，但系亦都好亲切。放映嘅戏院好少，但系票房好多。可以话系刀仔锯大树成功之作，但系有个讲法就系佢本身唔系想刀仔锯大树嘅，佢其实都系好想咧可以就即系遍地开花嘅，无奈又唔知点解咧就上映嘅戏院咧就得小猫三四只，哦三四只都多咗啦，因为3+4=7，但系佢原来总共得6间戏院上映啫，但系票房都唔错，讲紧咧就系一套台湾嘅校园，今次唔系爱情电影，系惊栗电影。叫做反校啊，系改编自咧台湾嘅一个同名嘅电脑游戏嘅吓，咁啊佢其实系喺金马奖里边咧攞到非常之多嘅奖项嘅，咁当佢喺香港上映嘅时候咧，之前已经有传咧就系话究竟会有几多间戏院就上映佢呢一套电影咧？嗱，以前啊，譬如话那些年啊，呢一啲即系咩等一个人咖啡咧，喂，其实应该就都算系大卖嘅，好多香港嘅戏院咧都好接受台湾嘅电影嘅，但系今次咧。就喺啲传媒嘅即系报道里边咧，就有讲就话，好多香港戏院咧都话唔系几想上，所以去到最尾咧就得6间。咁究竟点解咧？一阵间话你听。咁但系呢6间里边咧，都阻唔到佢嘅票房走势凌厉，即系好似我咁样，就算唱歌机会得6秒啊，都难以阻挡我嘹亮嘅歌声一样啊！佢得6间戏院上映，但系票房咧首日已经暴跌啦，连埋优先场开画咧已经系收到咧，即系有睇下睇先吓，哇破咗300万啊！咁呢个已经系算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即系数字嚟噶咯。咁究竟点解呢一套电影有咁大争议咧？同埋嗱，即系冇人可以证实噶嘛？你话得6间戏院上映，可以系啲片商咧唔睇好佢嘅前景都得噶。咁点解啲人会争议呢？就因为咁样嘅，佢呢一套咧台湾反校，佢就唔系嗰啲九把刀嘅追女仔电影，佢反而系讲咧追就追啦，系追求自由嘅电影。原来佢系讲述咧当年啊国民党咧呢一个戒严时期咧，佢哋嗰个叫做即系钳制思想啊，控制人民啊，甚至乎咧呢情节咧入埋学校里边添。 咁啊，根据部分剧透咗嘅影评咧，即系简单啲讲咧，就话哇，当时原来咧喺呢一个即系因为国民党嗰时同共产党打紧仗咧，成日都好惊咧会有呢个谍匪入侵啦，就有呢个白色恐怖高压统治，于是乎咧校园里边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情节嘅，例如有啲咩咧，例如就话严禁咧私自结党营私，所以咧佢哋好少，佢话喺戏里边咧，你好少见到咧有即系三五成群嘅小朋友咧就聚埋一齐嘅，佢话最多咧都系一个人自己坐喺度咧，可能就睇住本书就话开读书会，系啊，因为原来佢话咧喺戏里边嘅情节吓，佢话如果你有两三个人或以上咧，就当你系自己咧即系非法集结噶啦吓，咁亦都有一啲情节咧就系话啊，点解所有女主角咧佢哋个头发个造型咧都一模一样嘅？原来嗰阵时咧佢哋有一个叫做发禁啊，发型嘅禁制啊。就唔俾你咧，即系有唔同嘅头发造型，就话方便统一管理。所以咧，男嘅绿军装，女嘅咧全部都系冬菇头啊！嗱，呢一啲嘅情节，甚至乎仲话咧，有啲即系可能学生咧，就即系又要出卖啲情报俾啲老师听啊！即系严格嚟讲，即系所谓督灰啦吓，就系、是、等等呢啲情节。当然啦，佢讲得经律咧，就里边会有啲酷刑咧，就呢度唔再长讲啦。呢套电影，你话佢嘅经律元素系有噶啦。但系都讲唔到噶，咁点解香港唔上得啫？鬼片我哋未睇过咩？冇，有啲人就话咧撞桥啊，就话咁啱喺呢个时候咧，你喺香港播咧，就你明啦，即系大吉利是贪口响咩？崩口人忌崩口碗啊嘛！嗱，我唔知道呢个会唔会原因，好有可能咧都系穿作附会嘅啫。呢个时候我哋如果平衡啲讲嘅话咧，嘿，人哋市场唔睇好你，你就自己谂啲理由啊，咁都得嘅。嗱，咁你咪自己即系有兴趣嘅，你咪望下咯，究竟。去到最后你会唔会发觉即是原来最恐怖的地方究竟是哪里呢？同埋你突然间发觉返校这两个字呢好像都有很多个即意思在里面。平时返学是开开心心的。而家佢返返学校究竟会一个怎样的情节呢？究竟而家每一日你返到学校等着你的究竟是什么的故事桥段呢？自己拭目以待，静心欣赏这一套惊律电影啦。风头火势，其实对我嚟讲，当时返校最经历嘅就系我咁多年嘅校园生涯，都冇一个人喺校园度等我。我咁多年都追唔到女仔，我觉得我都系俾人哋禁制咗结党营私，我都系要自己一个人。咁唔知道我呢个拍档嗰阵时佢返校又返成点咧？系咪好开心嘅咧？听讲佢喺学校嘅时候，当年就已经系，唉，真系同人唔同命啊！交俾佢自己，王耀祖。 我嗰啲历史唔使讲噶啦，不如你生多个女啦，咁你咪可以等个女放学咯，都系等女仔放学啊，咁会唔会开心啲啊？ 唔系，我谂你都唔会够阴间嗰个恐怖啲，佢个返校情节，人哋应该本来一套戏九十分钟咧，如果佢拍佢嘅返校情节得十五分钟，因为有半个几钟头逃咗学， 十五分钟边有咁多啊？佢中间做十分钟嘢会唔记得咗嘛？得翻五分钟。公关灾难呢四个字咧，其实喺呢十几年咧，成日都会讲噶啦。但系细估唔到啊，听日咧就本身系佢哋嘅大日子嚟嘅，选情咧一直都向好嘅。但系究竟会唔会因为一张相、一张嘅新闻图片啊，就令到啊喺讲紧咧就系美啊英国嗰方面嘅大选啦，因为十二月十二号啊，即系听日咧就会进行大选啦。保守党啊，即系呢个而家嘅英国首相约翰逊嗰边咧，本身都几有信心嘅。但系喂，一张相，仲有佢嘅一个嘅。解答啊吓，好可能咧变成咗一个公关灾难喺英国当地咧，甚至有一啲新闻嘅团体咧会话，可能系呢一张相啊，就又令到啊工党有机会咧反胜啊呢个保守党，究竟乜嘢相咁紧要呢？我昨天看了这一段的新闻和再去 click 这一段片看的时候，我就发觉可能英国才会是这么犀利的，如果同一样的事情在香港发生的话，可能都真的未必会这么大件事。因为就是说有一位的记者朋友就拿了一张的新闻图片，这一张的新闻图片就见到一个四岁有病的小朋友就睡在医院的地板的相。记者就拿着这一张相去访问英国的首相约翰逊，就说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啊？各样嘢，因为就话啦，镜宝就话咯，喂，医院嗰个急症室嘅床位不足啊，呢位四岁嘅小朋友佢系有肺炎嘅，依然要被逼瞓喺地上面嘅报道。而喺呢个时候咧，约翰逊嘅答复系点样咧？佢首先咧就一直都拒绝去回答啦，仲喺呢个访问入边度咧，跟住就将 电呢位记者嘅手机啊，放咗入自己个袋度，到访问嘅尾声咧，先至同翻呢个记者朋友道歉，亦都有咧解答到佢哋嘅问题，就系话系真系个情况好似唔系好理想啊，我哋嗰个医疗嘅床位啊，我哋个服务好似未系最好咁样。道完歉之后咧，先至交还翻部手机嘅。不过当呢一段嘅片段啊，呢个访问咧曝咗光之后啦，外界就不停喺度抨击咧，就呢个约翰逊啊，佢啊麻木不仁，冇同理心嘅，亦都啊大力咁样去讲。咦，之前九年咧，对呢个英国嘅呢个保守党嘅领导之下嘅英国，好似佢哋嘅公共医疗制度好似有问题，一直都解决唔到咁。咁当然啦，出咗个公关灾难啊嘛，系咪？佢哋即刻揾翻嗰个卫生嘅大臣啊，就去补镬啦，又去医院度探访啊，希望可以咧淡化今次嘅公关危机咁样啦。究竟呢一张相呢一个访问会唔会影响到啊？即系呢个大选啊，英国大选嘅情况，我唔知道。但好肯定嘅话咧，如果喺香港都有一个咁样嘅选举，只不过攞咗一个喺医院啊，有一啲嘅病人啊，佢哋可能系要瞓走廊啊，瞓洗手盆底啊，跟住又话哦超额几多一百几倍啊，130%啊嗰啲咧入住率嗰啲咧。我谂呢一张相应该就唔会影响到香港嘅选情啦。点解咁讲呢？因为我哋香港嘅朋友一直都知道我哋政府啊，我哋嘅公共医疗架构啊，长期都系呢个爆棚啦，100%嘅入住率啦，我哋嘅急症室系要等可能系7-9个钟头先至有用噶啦。咁你谂下咯，如果真系呢件事发生喺香港啊，问任何一个政界嘅朋友，一个我哋就算系特首都好啦，佢都可能会话系啊，我哋做得唔够好啊，你放心啦，我哋会努力去做，会做得好啲噶啦。但会唔会影响到佢哋嘅选情呢？我谂应该唔会啊。如果外国嘅记者朋友话约翰逊系麻木不仁嘅话咧，我谂咧我哋香港咧都可以嘅朋友都可以用麻呢个字嘅麻木啊。因为呢一啲嘅医疗嘅情况，我哋唔够人啊，佢哋嘅朋友团队、医生嘅医护团队喺一个高工作时间嘅压力底下，长期都系咁噶啦。并唔系新嘢嚟噶，一直都系咁噶。唉，所以有阵时会话咧，我睇完之后我笑咗出嚟，但嗰个笑真系唔系开心嘅笑，真系一个苦笑。如果佢哋有一个咁不幸嘅例子，4岁嘅小朋友有肺炎要瞓地下喺医院嗰度咧，已经成为一单咁大嘅新闻。咁我谂我哋香港啊，作为一个已发展嘅国家，每一日望住我哋嘅公立医院有咁多朋友要排咁长龙，要瞓喺洗手盆底，瞓喺走廊嘅话，唉，你话系咪只可以苦笑啊？ 但系我觉得 咩啊？ 好事嚟嘅 咩啊？ 以后我哋可以话俾人哋听，香港公立医院走英伦风咯， 系嘛？ 有英国嘅 style 咯。 应该话佢哋都抄我哋啊？ 唔系， 我 哋学佢好啲， 系咪 先？咁我哋攞 BNO 嗰个动力系大咗定细咗啊？应该系大咗，无缝融合啊！ 风头火势，其实我知道我呢位拍档咧，我每一次讲呢啲新闻咧，佢都会觉得好火好嬲噶，因为佢都会知道啦。其实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尤其是可能系老人家、小朋友啊，或者一啲有特别需要嘅朋友咧，喺一啲排队嘅时候啊，咩类型嘅队啦，佢哋条龙都真系好长好辛苦啊，佢都会好关心佢哋噶。佢就系桂花田。 就是正正咁多呢啲问题，所以我成日叫大家身体健康好紧要，咪就系咁解咯。你都唔想瞓喺呢个洗手盆底噶，系咪？嗱，而家咧，香港嘅商场咧，除咗啊有好多嗰啲叫做大人啊、小朋友啊嗰啲时装店铺啦，不同嘅食肆啊、电器公司啊、家用品店啊、药房嘅运动用品公司之外咧，有冇发现多咗咧？一啲俾小朋友放电嘅迷你儿童乐园咁嘅地方啊，哇，都真系都几大下嗰啲地方，系好多有上滑梯啊，有啲咩绳网啊，有啲掟波波啊，上滑梯啊，乜都有，好靓好玩咁样噶。因为有一次我就走咗落去附近去睇下啦，几开心啊，见到细蚊仔但系不过喺室内啦，系啊，唔知点解会即系唔喺公园玩，就要喺室内嗰度玩啦，系啦，可能唔够地方啩。咁啊，同埋咧夹公仔嗰啲店铺咧，都真系多咗噶。尤其系咧嗰啲。 嗰啲夾公仔咧，其實一間店鋪啊，放咗十部機喺度咧，就好似啊有啲好似冇職員就可以營運到咁啊。嗱，夾公仔咧林林種種啦，有啲係夾嗰啲唔同嘅造型嘅公仔啦，有啲就係夾物品啦，有啲係包裝食品啊，咩都有嘅。啊，早幾日咧，我仲見到有位女士咧，用一張已經儲值咗嘅卡啦，咁啊唔知裡面有幾多錢啊？佢咧就夾唔到個公仔，咁跟住咧諗住咧，即係諗都唔諗咧，就已經都第二次啦，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係咁不停咁夾落去。於是者呢個動作，佢不停咁重複，唔使十五秒咧就用一錢咧嚟夾公仔。其實呢個消費咧都真係都幾高下嘅。見佢夾咗咧十次八次啊，都夾唔到啊！唔知事後佢最終用咗幾多錢嚟夾到啦嚇嗰盒公仔咧？因為呢個動作咧實在太過純熟啦。咁啊呢位女士咧，咁啊見佢都好守規矩嘅，咁啊哦唔得哦又唔得啊，咁又嘟一次又再嚟過又再撳過又嘟過又再嚟過咁樣啦。咁佢就不停咁持續咁樣做嘅，最終可能咧佢都係玩咗十幾廿次都夾唔到就走啊。但係喺台灣。啊！佢哋都系好盛行呢个夹公仔机嘅，盛行盛市嘅。总有一间好似喺你附近咁，嗱，好多人去玩噶，但系唔系个个都输得起嘅。点解咁讲呢？因为话说佢有一间，其中一间店铺咧，佢有一个有一个闭路电视咧，就镜头咧就影住咗，咩事呢？有一个长脚嘅美女，点解咁话咧？因为佢真系着咗条短裙、短裤仔啦，系条腿都几长咁。咁又关咩事啊？同嗰个夹公仔机，佢竟然由嗰个夹公仔机跌落嚟公仔嗰个窿嗰度，系其实可能嗰个公仔比较大，所以嗰个窿比较大嘅嗰个位置，佢捐咗入去个公仔机里面兜嗰啲公仔。啊，当然啦，咁大个人捐入去，佢唔多唔少都喺度整弯咗啲嘢啦。同埋人哋喺闭路电视见到佢，咁仲唔即时报警拉佢咩？系咪先？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何解佢要咁做咧？明明夹公仔机嗰个游戏系真系俾你去挑战下自己咁样去嗰个运气啦，同埋嗰个技术噶嘛？你做咩就系捐喺嗰个窿度？佢真系唔怕被卡住咗喺里边喎？啊，因为咧佢话嗰间店铺就话啦，系啊，嗰个女仔里面咧系偷咗几只公仔添，真系犀利，谂。都谂唔谂咧？喺嗰个窿仔咁捐入去，其实都好多人去望噶，好多人去玩噶嘛。点解可以做啲咁嘅事咧？嗱，希望大家输唔起咧就唔好玩啦。如果你真系真心想觉得，哎，嗰个公仔好可爱嘅，自己俾啲心机，呢、这个世界就系啊，有志者事竟成嘛。你要俾钱去玩先得噶嘛。如果你真系想要嗰样嘢，就唔系咁样破坏人哋嗰部机走去偷嘢啊！ 知己，但没有传记，没法说起，只因彼此投入到不相关的影戏，连平日我工作痛苦都不敢说起。步远放慢，迎合去就你。 当地星期二中午，两个手持长枪的枪手在一间犹太超市附近开枪攻击一个警员，枪手之下超市内同警员爆发枪战，双方搏火超过一个钟头，大批联邦州和地方執法人员将现场包围，封锁附近多间学校，并且疏散附近居民。当局亦派出装甲车、直升机和无人驾驶机协助搜捕枪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8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276.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9点，跌8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8.6升1.8，美的置业21.45升9.5，美团点评99.5系跌1.45，小米集团9.52系升3.1，盈富基金26.7系升1毫，中国平安89.9升4毫，建设银行6.32升1仙，阿里巴巴196.9升1.5。友邦保险77.3系跌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3，英镑10.278，瑞士法郎7.949，澳元5.329，加元5.91，新西兰元5.107，欧元8.6785。每百日元对港元7.1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2点，跌57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13美元，卖出1,46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三单交通意外啦。咁先讲咧，观塘绕道去翻旺角啦，近住九龙角货仓啊，近住九龙货仓对开咧就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就系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对开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另外咧，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青龙头对开亦都系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车多。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咧，荃湾路方向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就回复正常。提提大家啦，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咁由晏昼4点开始啦，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咧，分别系会临时实施行人专用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管道入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作为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猿号小白啊！叫 Winter Again， 虽然歌名意思是再来的冬季咁解，但系亦都提醒住我哋，又是时候俾多啲温暖身边嘅人，只要够温暖，几冻嘅冬天都唔怕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音乐无分国界同种族，更唔应该受身体条件所限制。香港首队有残障音乐人参与嘅香港共融乐团，联同歌神张学友，以及多位世界级音乐家演绎首首耳熟能详嘅管弦乐章，感动人心。足感色彩共融慈善音乐会精华片段，今个星期五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足感音乐，色彩共融。 说得太好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曾志豪没有告诉你的十件事，没流量也要看。 你讲咩啊？曾志豪有咩流量啊？ 想知我咩流量？留意逢星期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没流量也要看。 流够啦。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21度气温，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不过呢个冬天嘅日子咧，好似突然间咧又翻转头啦， 暖翻啦， 暖得好紧要啊！ 星期初会比较潮湿，同埋气温会回升， 即系变翻春天 啊！ 系 啊， 我上个礼拜咧仲凑热闹咧，特登去买咗嗰件咧写住超极暖温咩发热嗰啲内衣咧，买咗一件咁大把啦！哇，嗰日就 发温内衣啱你， 发温内衣啊！嗰日 着 咧 都发温， 即系你嗰日见到。我穿到成只羊嗰日啊， 哦、 我就穿埋喺里边，因为屋企出嚟冻啊嘛，哇！结果嗰日咧晏昼咧，哇！湿到咧，即系生热痱、生癣、生蛇，咩都生晒出嚟，我最屘除咗佢，真系顶唔顺。 其实我想讲咧，香港咧，即系比我自己觉得系比较难穿嗰啲咧，超级热嗰啲嘅底衫噶， 净系穿呢件咯，一系就 系啦， 斋穿咯。 但你又谂下，你就咁穿嘅话咧，你又遮唔到你个肚腩窝，咁你明白？ 我冇嘛， 我讲紧我自己啫， 你点会有啫？系啦。 呼吁啊！ 呼吁啊！今日咧，我哋星期三11:30之后咧，有我们的啦。今日咧个主题咧就会系我们的香港品牌。因为咧，当我做呢个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发现不论系食物啦、食肆啦，或者一啲药品等等啊，唔同嘅各个嘅范畴啊，其实我哋香港咧，即系打造咗好多好优良嘅品牌，甚至系去到外国咧，大家都会好认识嘅。所以今日咧就想问下大家，你觉得咧边一个咧最经典，边个咧你到而家你都最常用啊？即系哇，由冇到有咁啊，白手兴家嗰啲啊嘛，系咪？所以今日咧讲下我们的香港品牌啊，咁大家可以喺网上面度留个言啦，咁样 堪称系香港品牌展风 show 啊， 系啦，电台版 想当年， 想当年我哋喺。 展会度，我哋就用呢个做 show 名噶。 系啊， 可唔可以讲多次个名？ 香港品牌展风 show 咯，几有型啊！哇，寓意啊深远系咪先？ 真系啊！ 我哋就玩游戏，叫大家 up 香港啲品牌出嚟玩咯，系噶，好好啊！所以 嗱，我哋讲到呢度咁啊，其实都系嚟自我哋琴日都有讲过啦，就呢个工展会啊嘛，系咪？咁我哋就本身就系推介香港嘅品牌啦。琴日第一日咧就开工啦吓，咁我哋琴日节目都有讲到就系话咧，多咗一个咧就系安检先至可以入场嘅一个嘅程序，咁系第一年有嘅。琴日开始咗啦，我见到咧有一啲嘅记者朋友咧就访问咗一啲啊，琴日咧就第一次啊，第一年去到呢个工展会，但系要进行安检嘅朋友， 点啊点啊， 尤其是佢问咗好多嘅长者朋友，因为佢话咧，哇，原来开门之前一个钟头咧已经有人排队等候入场咯， 哦，都好啊， 但系咧就充满弥漫住不满嘅声音啊， 当然啦， 其中我截录咗四位咧就系呢一位， 你做咩摸我啊？ 唔系 咩摸我个袋啊？ 系啦，摸佢个袋 啊！ 安检睇下个袋咁样嘅啫，但有几位四位嘅长者咧，我就即系截录咗佢哋接受记者访问嘅时候嘅对话啦，我就觉得哇霸气回应我咁样。 我咧其中见到有一个咧，我就系觉得啊一早流流饮啊咁啊， 系啊，佢哋真系好霸气噶嗱，其中一个位女士咧就话佢年过七十噶啦，跟住咧佢一度喺度排队就一度喺度闹咯，跟住佢就话。喂，我入嚟买嘢啫， 系啦， 使唔使连底裤都除埋俾你啊？ 系啊，呢个正啊，呢个呢个， 我真系估唔到，因为真系七十岁嘅女士，佢都真系好霸气嘅回应啊，系咪？ 系啊。 另外咧，就有一位嘅长者朋友，都系长者嚟嘅，佢就咁讲：排。兜两个圈，仲话要俾佢检查，老人家入嚟可以做咩坏事啊？咁样 我又唔同意佢呢个讲法啦。 我亦都系想咁讲， 因为警方咧之前公布啊，喺拘捕嘅案件嗰啲年龄里边咧， 最高有82岁 嘅。系啊，我嗰时见到 83岁 啦。我见到吓一跳，82岁拉咗。 都拉啊，系啊，都唔行得噶，都对佢。 唔系证明呢啲真系一视同仁嘅，冇年龄歧视嘅。 啱啊，我哋都唔使歧视。 冇话你老人家， 系啊， 冇人话老人家。而家唔得噶，系咪先？ 系啊，另外一位咧都系长者嚟嘅，佢就咁讲，佢话：，唉，老实讲啊，我哋几廿岁啦，仲使乜检查？而且仲要咁多长者喺度排队，系咪有啲矫枉过正咧？嗱，呢个就冷静啲嘅咁样，一个咧就冇咁冷静噶啦。佢就话咧，因为咧话原来安检程序里面咧都会睇下我哋琴日咪话嗰啲咩液体啊， 非饮用液体不能携带。 咁有一啲咧就话要咧嗰位嘅入場者啊，即刻飲俾佢哋睇。 咪就係咯，一早人嚟飲啊！ 係啦，有個就係話飲啊咁樣，有個咧就話我飲鬼俾佢睇啊，我發火鬧佢添啊咁樣。所以咧就咁睇嘅時候咧，亦都有話啊啲石 Q 咧就揸住雞毛當令箭，又要人飲水啊，老人家入嚟啊，又要飲水，我會俗親㗎嘛咁樣。 好笑啊。 係啦。所以呢就話呢哎呀咁啊即係呢啲就係其中部分佢哋都係得到嘅節目啦。我覺得呢真係哎呀咗啊點解。 係。 明明呢嗰個焦點應該就係工展會 sell 緊香港嘅品牌㗎嘛。 係呀。 但你見到呢大部分今日嘅報道好多時候呢都係講緊呢個安檢嘅情況同埋佢哋嘅一啲嘅主辦單位啦佢哋嘅高層啊點樣出嚟化解啊即係同返大家講好小事嘅啫好小事嘅啫希望大家接受一下啦咁樣。错咗重点咯，你见唔见到今日有啲咩报道话？边个摊档最多人排啊？我哋 都有嘅，都有嘅个别啦。因为咧唔同报纸咧，有啲就唔想咧你太过聚焦喺个石 Q 嗰度咧，佢就会交翻嗰啲花胶海螺低过半价，摊包100蚊五包啊，一年22日扫平货，即系用翻呢啲 sell 咯。 我真系认真地讲嘅，明白佢哋咧都为咗个安全检查，不过咧就真系咧入场咧。系都会讲心情嘅， 系 啱。 但系跟住我入场之前，我啲力俾你搞到我唔好心情，我真系冇乜意欲消费咯。 即刻有一啲嘅受访者，佢就会话搞到我冇晒 mood 啊。 系啊，真系。 即系本来谂住就系嚟消费嘅。 消费系用心情去，我好 happy， 我 唔得唔得唔得唔得，我即刻好平衡。 哦，好啊。 你去主题乐园佢都守袋噶。 哦，系啊，我哋琴日都咁讲 咯。 入主题公园为佢你饮啊咁。 咁又唔会噶，系啦，佢又唔会叫你饮。 要你饮啊！ 又真系冇叫你饮喎， 个我哋个个三个都带水樽。 去机场，去机场咪咁咯。 去机场都唔会，我之前都有 叫你倒咗佢咯，唔准带咯。 系啊，佢叫你唔准带咯。 唔係啊，咁你知道嗰個規矩啊嘛？ 都唔準帶啊嘛。 係啊，你知道嗰個規限，佢一早唔係因為呢啲問題嚟去安檢噶嘛？嗰個規限係全世界，即係咁講啊，一百 ml 唔入得噶嘛。係 啊， 呢個知道。 我哋琴日已經教咗大家咧， 同埋冇叫你飲啊。 唔係因為佢如果唔係佢證明唔到你係咪飲用啊嘛？但我哋琴日已經勸大家，你正面啲諗。就係阿媽，我哋而家唔係去維園啊，我哋而家去維多利亞添啊，去英國啊，我哋而家 維多利亞去咗酒店嘅喎。 係咯，做咩啊？ 係咯，叫阿媽去啊。 係啦，唔係嚟過，唔係去維園啊，去維珍尼亞。係啊，點解我哋而家安檢啊，飲啖水先啦，佢查手袋啊。令到自己置身於好似去到旅行咁樣咯，冇辦法噶真係。 唔係咁，但係問題。 但係咧，嗱，我想講咧，譬如出邊啲主題樂園咧，我對上嗰次去嗰、那個樂高嗰個樂園咧，嗱，佢哋安檢咧係啦，佢點樣都會顧及你心情咧，因為佢就話唔准帶外來食物入去。咁結果咧，我老婆咧喺出邊未入閘之前咧，買咗包爆谷，咁咧就係有曬嗰啲包裝袋咧，即係唔係桶裝嗰只嚟嘅，有包裝袋嘅。咁佢冇諗住開㗎，佢諗住返酒店食嘅。咁、那個 secure 又好好人㗎喎，佢見到呢咪拖住個僆仔咁樣，佢就話咁你喺裏面唔好食喎，咁、你就俾佢帶入去囉。 提點嚟啦。 佢就唔會話呢唔準你要拎走。 我食曬佢。 係啦又唔會咁樣嘅。 係啦你而家食啊，喺我面前開佢，食曬佢。 炮谷嘛，點知你炮爆啲咩出嚟？ 係啦即係如果揸正嚟再咁㗎嘛。咁但係如果唔係嗱，你有咩方法去證明佢係飲用水？琴日我哋就证明咗好多咩神油唔带得啊，唔系我冇话神油， 唔系啊，驱风油，系啊， 对好多朋友嚟讲都系神油嚟嘅。 咁 好 啦，咁譬如嗰啲喷鼻啊，嗰啲药啊，即系嗰啲叫做嗰啲叫咩啊？ 通鼻剂， 通鼻剂嗰啲喷啊，我唔系即时喷俾你啊，即系有时 喷啦， 系喷啦， 唔好乱咁喷啊，而家咩都乱咁喷到， 系咯系咯， 应该唔会嘅， 唔系啊， 我哋不如叫佢温柔啲，我哋下次叫佢食 Q 哥哥，全部自备饮痛咯， 佢有 请你品酒啦，品水先， 我谂有啲咧都系好好嘅，嗰啲保安员应该就唔会话个个都恶恶屎能登嘅，咁可能即系有啲咧就话喂我个个职责嚟噶嘛，咁我就要跟翻我个指引去做。如果唔系佢就擅离职守啦，系咪叫做？咁但系嗰啲公公婆婆，你又即系可能咧，未有人哋 互相配合，第一年未适应。 系啦，可能啲公公婆婆又未知道原来不要搜查袋嘅咩？咁可能佢未收到呢个信息。 未收到， 系啦，咁啊要适应下啦。 系啊，大会有讲到嘅，佢就话嗱，如果真系一啲都唔做嘅话，有啲咩事情发生咗咧，我哋系要负责任嘅。 系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加一个简单嘅安检咧，即系未必系最错嘅，因为佢都要保障佢哋啊嘛，系咪？你知而家好多嘢大型嘅活动都举办唔到噶啦嘛，系咪？少少舉辦得到，但佢都有一樣嘢承諾咗嘅，佢就話咧會檢視入場人流啦，同埋個安排之後咧，希望之後咧可以逐日咧就遞減個手續嘅，希望就可以做，即係可能第一步佢哋做嘅時候就嚴格少少，咁可能大家又未適應，變咗嗰個咧個對抗嘅力度比較大啊，佢哋都會嘗試慢慢調節下啦，咁樣嘅， 又或者速度會快少少就好啲啦， 即係你叫啲阿叔飲快啲， 唔係啊， 飲快啲啊， 唔係啊。即系话叫保安嗰啲，譬如可能加派人手，咁啊，即系知道好多公公婆婆真系佢哋系佢哋帮衬嘅地方嚟啊嘛。 梗系啦，梗系啦。 咁啊，希望佢哋即系唔好影响佢哋嘅心情啦。又明白嗱，希望啲老人家你排队嘅时候，又明白人哋大家顾及大家嘅感受同埋岗位，我觉得系 可 以合作的， 可以咧同时进行嘅。当叫阿伯饮水嘅时候，佢可能嬲猪啦，一路饮水就话：阿伯饮快啲啦，一蚊鲍鱼仲有两罐咋？阿伯快少少啦，花胶嗰啲咩海螺得翻半块啦，而家。有快啲 啦！叫我石娇都准备支水啊，同我阿阿 头 一 斗饮杯。 响西贡烧烤玩下海鲜好赞，租翻只山板一钓几斤沙妈，山顶散步风景靓。此水景了到筲箕湾，飞车去天空海阔的浅水湾，高速马路区区到，所有好嘢香港制造。湖州四处野草，鬼佬粗鲁，周身乱摸。未嫁买嘢咁鬼远路途，最怕去到冇工做。香港好，东方之珠西上舞，香港好，你我都也各自豪。 造美好。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香港制造许冠杰。 而是咧，即系细个时候咧，有啲咩科目咧？你觉得哎呀，读书嘅年，即系读书呢个年头咧，系冇读过，但系又好想去接触下噶。 读书嘅年头冇读过嘅科目， 即系有啲科目系你系 应该你先多啊！你科科都冇读过，我哋呢啲读咗好多科 嘅 喎。 我就系好多科冇兴趣，咪读咯。 系咯，咁我对于理科嗰啲科目咯，因为我 系 读文科噶嘛。我成日听到嗰啲纯数学啊，我 就知读咩， 系咯，好似好型咁样话，咪读咗好似人好专业、好 pure 嘅咧，就会真系系咯。 唔系，即系你系想去读嘅，但系冇得俾你读。我意思系话， 我都好多都冇嘅，即系譬如佢成日都啲好学术噶嘛，有啲好实用嘅科目咧，我觉得系唔知嘅。 啊，系啊，但系你想去读，但系 即 系 整水喉系咪？ 系啊， 又未到嘅，即系譬如啲电线点驳或者点样。嗱，我学咗嗱，我哋又上电脑堂噶嘛。但嗰啲 电 脑堂 关咩事啊？ 哇！但其实你谂下，你而家出翻嚟应用嗰阵时，嗱，起码我哋成日而家都要用电脑做咁多 paperwork， 但好多时嗰阵时都系一啲可能系读商科嘅同学咧，先至会 打字 添，系啦， 打字都系 我哋嗰阵时上嗰年嗰啲咩电脑堂好简单，或者教你写程式嘅鬼咩？你唔系咁专业，你唔使写程式噶嘛？ 识程嘅话啫， 呢个就你嘅 写嘅。 但系嗰啲就即系好似我，觉得我需要有多啲嘅认知咁样， 接 触 系啦。但系而家好啲嘅，而家嗰啲即系学校咧，诶，就算中四拣科咧，系唔使一定文理双分三门分立到独立科嘅。可以 溝 嘅， 比如我有一次我上堂嘅時候咧，我教即教講嘢技巧嗰啲咁樣啦。但其實呢個説話技巧係好重要噶嘛。我見到嗰班嘅同學仔咧，佢哋係已經係近乎成年嘅啦，準備出嚟做嘢，你當係大專生咁樣啦。佢哋連一個好基本嘅自我介紹都處理得唔好，但你諗下，譬如你第時你出嚟見工又好啦，你見一個客人，可能嗰單生意傾唔傾得成，好簡單地，你點樣去介紹自己？其實可能即係譬如，因為我係教一班演員嘅，喂，可能你要見到個監製，你見到個導演，你第一次你點樣去簡單嚟講，你 sell 你自己，其實係任何行業都重要嘅喎。但我哋讀書 面試都要㗎啦， 但 係 你諗下， 大學面試， 佢哋好多人因為讀書冇讀過嘅時候咧， 可以有 肢體 表現㗎嘛， 即係點啊？一嚟就抹佢一次牙先㗎嘛， 係 咯， 咁啊即係擺喺我咁樣 導演啊，咁啊得㗎啦，係 嘛？ 你 邊個都得 㗎啦。 呢個咧好好啊， 即係喺早兩日咧見到個新聞啦，就唔係見到個報道啦，就係、是、講緊有一間中學嘅，佢話咧喺2017年咧有六個同學仔咧就話咧好想試下咧咩叫科學鑑證啊？ 科學鑑證， 係啊，即係 鑑證啲咩？ 係啊，係啊， 曬 嗰啲 啦，係 啦，即係嗰啲兇案發現場究竟點樣查證嗰個人點樣死嗰啲咁嘅嘢。 我見到咧佢哋有陣時會噴一啲嘢噴，跟住咧攞啲好似有熒光定夜光嗰啲照一照， 指紋喺呢 度 啊！ 上次咪試過咯， 係啊， 有一零嗰度啊，啲記者我都話咯，我諗做記者做到呢個年頭都係第一次啦，要自己攞紫外燈咧周圍揾嗰啲痕跡啊，真係好犀利真係，佩服佩服， 唔係 咯，讀新聞冇教嗰啲科啊，係啊， 咁啊，跟住咧佢就嗰幾個同學仔就話啦，哎呀，就真係於是乎走去同我老師講，我哋有冇得去學下呢啲啊？嚇，一講啫。校長都覺得啊，係都可以俾同學仔咧喺呢個科學裡面咧嚟去學習 科學鑑證， 係啊，咁於是乎兩年後嘅今天。佢哋學校咧就真係咧喺一個 STEM， 你知而家好興 STEM 課程啊嘛，咁咧就開始做一個咧，真係咧佢中三，因為去到中三啦，即係要大個啲先得嘅，即係中三咧就有一個咧叫做咧科學鑑證嘅一欄咧，俾同學仔去參與去學習科學鑑證。 哦，幾好啊！ 咁啊攞咗佢哋嘅學校大禮堂咧，夠即係要先要夠大啊，將一個兇案現場佢畫埋個 呈現咗出嚟咁樣， 即係兇案現場即係畫埋嗰個人嗰個 攞粉筆畫。 即係佢而家咪用粉筆，佢用係黑筆啦咁樣，咁咧就模擬咗一個兇案現場，就有用一啲液體咧就唔係真係血嘅，就整咗啲血跡彈來彈去咁樣。 咁叫學生揾翻嗰啲嘢出嚟。 係啦，即係有老師去教導佢哋一齊嘅小組咁樣去研究，真係咧攞 個人咁樣個方向咁樣跌低嘅，咁就代表住咧嗰個嘅疑犯應該係邊一個方向度攻擊佢，即係之類咁樣。 從後佢唔係淨係得一個喎，佢因為用咗一個大禮堂嘛，佢模擬咗整咗幾個咧，因為。因为可能都有不同的嘢噶嘛，咁就一齐小组去做咧，同埋老师咧，佢话咧好多学生好开心，佢话真系觉得对呢个科目咧好有兴趣啊，系啊，咁啊即系从而俾佢哋一齐咧，学习下点样去分析啦，点样去即系反系你系咪啱噶？你嗰样嘢系咪啱啊？唔系喎，嗰度系咁样， 系 多咗好多思考啊。 咁最后有冇发现少咗个啊？真系。 少咗个咩啊？ 唔系 嗰个就瞓咗个喺度。 系啊，有个 系啊， 有个 action。 嗰个 通常嗰啲恐怖推理咧，去到最后就话大家解散啦。咦，达小明同学咧，原来佢就系今日冇翻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局方作为教师注册机构，会严肃跟进对老师的投诉个案或者教师被捕情况，以及教师经过公平审讯之后的定罪。局方会根据事件是不是属实、背后情况以及事件中相关教师有没有违反专业操守，从而作出警告和谴责。最严重会考虑取消教师注册等的决定。杨润雄表示，教师被捕之后需要按规定向学校申报，而校方作为雇主要根据相关教师的被捕原因和涉嫌干犯的罪行，考虑对校方威胁和对学生影响等主要因素，由管理和安全角度决定有关教师是不是适合任教。教育局早前指，由6月中至11月初，已经就106宗和近期社会事件有关的教师专业操守个案展开调查，初步完成60宗个案，大约30宗初步成立，正是考虑惩处。华尔街日报报道，香港监警会就审视反修例风波委聘的国际专家小组成员已经辞职。报道说，国际专家小组关注在审视反修例风波的时候，监警会权力有限，包括未能够传唤证人或者迫使警员提供证据，而在公众投诉送交监警会之前，必须先向警方投诉。专家小组在同监警会讨论之后，未能够就支持调查工作达成协议，决定辞职。法新社引述国际专家小组发表的声明，认为监警会的权力和独立调查能力存在严重不足。专家小组上个月和监警会的会谈并没有进展，因此决定正式辞职。 国际专家小组一个成员，在上个月曾经发表声明，认为监警会的权力和独立调查能力不足以应付近期事件的规模，建议由独立机构深入调查。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讨论在深水埗深旺道和兴华道西交界兴建行人天桥，估计所需费用3亿3千多万元。天桥将会提供7部升降机、4条有盖自动扶手梯和2条有盖楼梯。多个议员关注天桥其中三边位置都有2部双轮的升降机，其中公民党的杨岳桥质疑天桥是不是有需要7部升降机。土木工程拓展署南拓展署署长彭雅尼表示，如果有升降机需要维修或者保养的时候，会有双轮的升降机替代，因为当区会有家长推婴儿车和轮椅使用者等，如果升降机停用，有需要人士就要兜路，造成不便。民建联的郑明信说，深旺道附近经常塞车，造成人车争路，他理解兴建天桥的原因，希望有良好成效。《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正是准备推迟原定星期日对中国大约1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安排。报道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是计划为推迟实施新一轮关税做准备，并且继续商讨，希望北京承诺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报道又说，美中双方官员近日都暗示星期日不是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截止日期，这个日期可能会被推迟。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拒绝证实报道，只是说目前正是讨论加征关税的问题，仍然未有最终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2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32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1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小米集团9.82系升6.2。腾讯控股338.6升1.6，盈富基金26.65升5仙，美的置业21.6系升1.1，美团点评99.35跌1.65，中国平安90.35系升8.5，建设银行6.33升2仙，阿里巴巴196.9升1.5，友邦保险77.6系升2毫。融创中国43元升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4，日元108.74，瑞士法郎0.985，澳元0.682，加元1.324，新西兰元0.653，人民币7.038，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5点，跌44点。港金现价报136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74美元，卖出1464.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就回复正常。不过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都仲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就去到加龙村，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对开嘅交通意外系未清理嘅，而家龙尾就去到加龙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和宜合道较早前就有爆水管嘅，已经维修。好啦，咁而家和宜合道啦，来回方向近住北葵涌赛马会游泳池对开嘅封路已经重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 大潭道近住大潭峡咧呢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慢车嘅，就系港岛嘅大潭道咧，来回方向都系慢车。喺九龙方面啦，将军澳道条支路咧落翻去观塘道都系慢流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的有李靖君。 我好中意揸车，但我真系路痴，我净系识翻屋企。我去边咧，我都要花翻屋企出发。我觉得我本身系真系一个有广泛兴趣，对好多嘢都好好奇嘅人嚟嘅。真系可以令到我好持续地有兴趣嘅，都真系得演戏同埋唱歌。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啊！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抑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陈少仪，英文名是 Tania， 今年17岁，特瑞女书院的中五学生。今年3月嗰阵时，我就非常荣幸在第21届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面就获得生物及健康高中组的一等奖、美国试管生物学学会特别奖同埋年度少年科学家奖。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中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你永远是曾梦想。 香港， 你那色调难忘。 我们的啊，今日是香港品牌的日子、 香港品牌展风骚， 系 啊， 冇错， 系啦，咁啊，即系望落去咧，哇！即喺各唔同嘅种类里边咧，见到即系我哋香港嘅品牌咧，都真系我哋真系好熟悉，好熟悉佢哋嘅。 系啊，佢哋咧即系可以话历史悠久啊，同埋每一个品牌咧，即系我做资料搜集嘅时候见到， 即系系咪有帮衬咧？请问 嗱，好多都有，仲要系咧，佢哋嗰个创业嘅故事咧都几动人嘅，即系一啲都唔简单嘅。 咁你记唔记得我哋早阵子喺旧年啊，我哋都访问咗好多嗰啲咧香港嘅本地品牌咧，我哋都有去做访问啦。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嗰个就系传承噶嘛，系咪一个一个嘅品牌？咁我哋讲下嘢食先啦，好唔好啊？嗱，嘢食嘢饮啊嘅香港品牌，你即刻会谂起啲乜嘢？ 妈妈奶， 妈妈奶， 好啊，我先讲妈妈奶啦。 好啊好啊，嗱，因为其实咧呢个妈妈奶咧，佢就本身系一个豆奶啊豆浆咁样嘅饮品品牌啦。 系， 原来喺一 1940年已經開始咧喺香港嗰度生產㗎啦，而家行銷緊去40個國家， 係 即係你就聽到呢度嘅時候，已經覺得 可以打出國際喎，原來係。 咁所以你知唔知好多嗰啲叫做我哋知我哋咧即係人好多㗎嘛，係啊，即係世界各地都仲有華人㗎嘛，嗰啲華人鋪咧嗰啲超市咧媽媽奶啊係淨覺得思鄉嘅一個飲品嚟。 我唔知道老外會唔會都中意飲咧，真係。 会嗱，点解咧？佢首先咧，本身咧咁讲少少啦，佢哋嗰个创业嘅背景啊，原来咧就话当年嘅其中佢哋一位嘅创办人啦，喺1936年嘅时候咧，去到上海已经有一个 business trip。 佢个创办系咪就叫做？ 唔系 维妈噶，我 认 佢个名字就叫维妈， 系啦，姓罗嘅咁样。 Okay. 跟住咧就话出席咗即系一个咁样关于一个大豆嘅公开演讲啊。喺嗰阵时佢就发现，咦，原来大豆嘅营养好丰富噶。跟住佢就翻到嚟香港之后咧，就见到日本侵华战争啊，所以令到咧好多人咧又穷啦，又唔够营养啦，又唔够钱啦，所以佢就系咁样谂嘅话，好，不如我就用大豆。嚟創立一個品牌， 哦、是是是 希望咧就可以製造啲飲品啊、食品啊， 即係救國救民嗰陣時， 係啦，俾翻我哋香港嘅朋友咁樣咧，就代替咗嗰陣時咧比較昂貴嘅就係 牛奶 啦。所以咧，你諗下啦，其實呢一個咧就係佢哋嘅第一步啊，就話36年就去咗呢個上海度有一個公幹啦，去到40年嘅4月3日咧，呢一個品牌嘅豆奶咧就第一次就正式面世啦。 係， 你直咁樣聽翻嘅時候，你已經覺得哇！已经真系哇，有个古仔喺背后噶， 同埋你谂下当初咧，佢唔系纯粹话要赚钱咯， 嗯、 反而系好似变咗穷人恩物咧，即、就、系、是、一个我哋困难时期嘅补品嚟嘅。 共度时间嘅 系真系 系啊，跟住你见到佢咧，其实一步一步咁做噶，即系开头嘅时候咧，都系一个比较动荡嘅年代啦。到后屘咧，佢哋慢慢赚到一啲钱咯，亦都要筹钱嘅，就开始咧可以买到第一个自家嘅厂房，就去继续大量啲去生产。 是是是 到我哋而家讲到最后尾咧，佢哋已经喺世界各地咧都有佢哋嘅品牌可以去到卖啦，咁、 样。同埋除咗豆奶之外，仲有其他饮品啦，即系其他唔同嘅果汁啊，咁都有噶嘛。 系啊， 其中一个咧，即系另外都系一个品牌啊，即系而家真系好少见到，但都唔可以讲佢个名嘅，有颜色嗰个咧，嗰、那个橙汁咧， 系咪绿佬啊？ 系啊，绿佬咯， 系、哦、 啊， 系 啊，呢个其实都是一个香港嘅品牌嚟噶， 而家唔仲有噶。 好少有，不过好少会有， 但唔知点解会有咯。 系 系啦， 系咪啊？因为如果佢有厂嘅话，就唔应该有少量，唔系真系真系唔系度度地方有嘅。 唔知点解啦， 系啦。 另外一个咧就系食物嚟嘅，都系呢个食物咧，其实我真系觉得自己有啲尴尬。我唔知佢係香港嘅品牌，我講緊一個即食面嗰個品牌啊。 哦 ，OK， 係啦， 即係有個公仔嗰個樣。 係啦，有個公仔個樣。 因為真係要分一分嘅，因為有個一丁嗰個樣咧， 就 係日本 嘅， 係啦。 原來呢個即食面咧，就喺呢個60年代嗰陣時咧，就係 點解我哋成日都講咧，即係話講講下咧，將呢個面咧變成一個面嘅代號啊。 即係佢本來叫即食面，但有陣時我哋講慣咗就講咗嗰個公仔出咗嚟。 我哋都要講公仔面嘅，點解我哋成日？讲公仔面，因为真系佢哋系呢度自家香港嘅品牌嚟啊嘛，佢好少讲话咩丁啊或者咩福啊咁。 唔系，但系好得意喎嗱，你嗌就话不如今日食个公咩面啦，但系其实意思出代咧就变咗俾个丁面嚟嘅。 系啊， 其实就变咗系咁嘅， 即系点解出名都好似共通咗。 系啊， 佢咁佢就系一个被带领住，因为系一个香港品牌咪带领住咁。 系啊，嗱，佢嗰阵时咧即系个 selling point 系边度咧？就系3分钟。可以煮熟嗰陣時咧，就係又係佢哋帶出噶。咁呢一個你諗下啦，有邊個香港人？你頭先阿田話去到外國都好啦，哇！食到嗰一包嘅即食面啊，你即刻覺得香港嘅味道翻翻嚟啊！咁呢個點會唔係一個好出色嘅香港品牌啊？ 三分鐘原來喺佢嗰度嚟嘅。 哎呀，我睇翻資料咧就係咁樣去講嘅。咁呢個就係另外其中一個，我都會話，坚出名喎、啊， 咁我哋嗰个三分钟热度其实系边个先嘅咧？你估？哎呀，你做人啊，唔好成日三分钟热度啦，系啦，究竟系嗰个面啦，定系我哋人先嘅 咧？但系咧，我又唔知道，因为即系可能而家嗰个叫做酱油咧，酱油嗰个咩大嗰度咧， 好 大嗰度啊， 系 啦，哦，原来都系即系因为可能佢而家好多都系叫做有啲大陆做嘅运翻过嚟香港啦，咁原来佢哋都系喺我哋香港嗰度起家。 佢真係出咗好多好多個醬油，我相信大家嘅屋企都會有一樽係佢哋嘅產品嘅啲醬油啦。 係、哦、啊，同埋佢出嘅醬油嘅即係數目啊，唔同嘅，仲有佢有出埋微波爐食品咧、 嗯， 即係呢一個都係佢哋品牌有做 嘅， 係啦咁樣。所以呢個咧都係非常之出名嘅一個品牌啦，咁樣。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呢兩家嘅餅家咧， 係啊 係 啊， 都真係堅啊呢兩家。嗱，佢哋唔係淨係出餅嘅，可能你會諗起月餅，你會諗起佢哋。臘腸你會諗起佢哋，仲有駕喜禮餅，你都會諗起嗰幾間咧。 係奇乸， 係啦， 奇乸同埋 富貴咧。 哦，富貴嗰、那個係啊， 有佢就有富貴啊嘛，四個字夾埋一齊噶嘛，係咪先？ 唔係啊，我如果咁講啊，係咩啫？奇乸係咪啊？我見唔到有嘅。 阿奇乸我唔知有冇嗱、啊，我见到 行山啦， 元朗嗰边好自豪有啦，系啦，食完佢咧就会富贵嘅饼家嗰个咧都有啦。其实佢哋咧都系推出咗好多咧，就系呢啲佢哋自家制嘅饼，由饼去开始嘅都系。 奇乸系啊，1938年嘅一个香港中式传统礼饼啊， 嗯， 系啊系啊，佢自己个公司网页都系咁写。 系啊，荣华富贵嗰间咧就 系 1950年咧就喺香港度创立嘅咁样， 系咯。 所以你见到咧，哇，即系呢一个又系另外一个品牌，嗰啲咩甚至佢哋做嘅老婆饼啊，即之后仲会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分支啊，咁样咧就做好多唔同嘅食物嘅话咧，全部都得到大家即系几大嘅认同噶。 系啊，喂，其实咧仲要你睇翻咧，有晒佢哋所谓大本营咧，譬如头先讲奇乸咧，佢1938年咧就油麻地上海街度喺嗰度开档咯，即系嗰度系佢嘅叫做即系基地嚟嘅。 系， 不过而家我哋成日行过呢啲地方咧，可能你都即系行过路过就错过， 系 啦。 荣华富贵嗰间大家就知啦，佢个起点咧一定系元朗啦，由酒楼开始，后屘咧就有一个咧就系呢个外卖服务啊，就专系卖一啲嘅饼食嘅咁样。咁跟住佢哋，所以你而家咪成日都话要去到元朗嘅话咧，啊嗰啲嘅咩老婆饼啊，嗰啲系咪要食少少啊？呢一啲咧，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系咪可以再推销多啲咧？即系变成咗我哋香港成日话特色嘅手信啊， 佢 哋系 有 空间嘅，都有做嘅，其实都 好多咧嗰啲即系譬如外国人咧，佢都会去啲饼。家咧去买一啲手信翻去嘅，喂，我想讲呢个一定要讲下啦，嗰个面包 边个啊？哦，好有生命力嗰个 系 嘛？ 系啊 系 啊，哇，嗰个喺个深水埗嗰个标志系咪先？ 系啊，地标嚟噶， 真系地标，我觉得唔使讲其他嘢啊，系咪先？ 嗱， 食物包味， 食物讲咗咁多，不如我哋讲下另外一啲啊， 好啊， 一啲制造业嘅， 好啊， 譬如咧，你会见到嗰个。红色嗰个 胶桶， 纸，不论系胶桶又好啦，水笔水嗰边 咯，即系 A 字嗰个 系 啦。我哋其实我哋系最早用 A 货噶啦， 系啊， 系咪先真系啊？喂，嗰阵时系好出名噶，你有冇印象嗰个广告啊？ 边个 啊？就系佢卖水桶嗰个广告。佢咧我细细个睇嘅时候咧，我未见过嗰阵时用呢种好土法，但系又好直接嘅比较，就话喂，点解要买嗰个即系红咩水桶啊？嗱，你睇下呢个系普通水桶啊，我见住系蓝色嘅，攞个锤。仔嗰阵时个电视告白咁样，攞个锤仔一敲个底个底咧，哇烂咗！你睇下你个红咩红甲水桶，砰砰砰，冇烂到噶！哇，嗰时细个咧，你觉得哇，原来个水桶咁坚硬噶，即系直情佢话俾你听，优质靓水桶啊， 都唔使点样 sell 啊，话俾你听，嗱，而家做埋正 系啊，到而家咧几廿岁咧，你仲系会觉得咧话嗰个红咩牌子咧就代表咧好硬正嘅， 同埋咧呢一个红咩，我真系讲咗添，红咩牌子咧，佢其实点解会令到佢哋呢个胶桶啊咁出名，亦都系同我哋香港嘅历史有原因嘅。嗰阵时60年代成日都话制水噶嘛，佢哋一家家屋企咩都可以冇，胶桶唔可以冇，仲要系要稳健嘅个胶桶，唔会系穿窿嘅，就系因为咁样咧，就令到佢哋成为一个家传户晓嘅品牌咧，就同香港制水系有关系嘅。嗱，呢一个就其中一个品牌啦。另外一个，如果我哋讲嗰把遮啊。你哋会唔会记得嗱？我哋个年代未必会真系用咁多呢一个牌子，就 系 梁字牌嗰、那个 阿苏啊， 系阿苏嗰边啊。佢哋咧成日咧就有呢个整遮，甚至话咧佢一把遮 包细啊佢。 咁你谂下，点会而家有啲人咧都真系仲系搵翻呢个品牌，就话佢嘅品质最好啊，所以咧就要用佢咁话。 系 啦， 都系咧嚟自我哋香港老字号啦。 冇错冇错系。 嗱，另外有一个品牌咧，我见到我哋嘅听众喺网上面都有留言嘅。我估呢个听众咧应该就 系 年轻啲嘅，都系一啲服装嘅制造业嘅品牌啦。 但就讲紧两个大字头嘅英 文 字母， 是科技啊，科技啊， 科技时装集团 啊 ，Ili 啊 ，Ili 就 系啦，即系同阿邱淑贞有关嗰个啦，系咪 系 啦？原来咧，因为其实我哋头先问阿宇啦，佢年轻啲啦，佢就以为咧，哦，佢常卖可能系好多外地嘅品牌噶嘛， 系啊， 就即系集大成咁 样，我都以为系， 以为系外国嘅品牌，但当然唔系咧，因为其实咧呢一间咧就系1988年成立嘅集团啊，而家咧已经成为咗可以话一个时装王国啦，系咪？佢有佢哋咧，即系自家嘅品牌，亦都有代理咧喺欧洲啊、日本唔同嘅时装咧，就摆咗喺香港同埋世界各地咧，就系去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咁样。佢哋嗰阵时咧， 好犀利啊！就搞到嗬， 都系由一间铺头仔开始去卖时装，到而家有成个嘅王朝啊！咁你谂下上埋市，即系你就咁听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哇！呢、這个劲啊！另外头先阿田你都有话噶嘛，咁、 啊、 三间嗰个咧唔系嗰个运动品牌、 啊，三间 S 嗰、那个系啊， 系啦、啊啊，其实嗰个咧都系另外一个我哋香港嘅服装品牌啦。 三间 S 系咩啊？ 咩 bit 啊？ 咩 bit 啊？ 哦， 系啦、 啊， 系啦，咩 bit 啊？嗰、那个啊 ，S fit 啊， 系 啊， 你讲到咁准嘅 ，S fit 咯， 系 啊 ，S fit 啊 ，S fit 啊 ，S fit 啊， 系 啦、啊啊。 另外有一啲咧，大家都会成日去嘅，譬如G 二万啊， 系系系 嗰啲。咧佐丹佛啊嗰啲咧， 嗰个就好出名啦。 其实 即系你好容易知道系、嗯、有一个你如果有冇俾佢 fit 过啊？ 边个 就系、是、嗰、那个即系成日卖牛仔皮褛咧，即系巴咩字头嗰个啦。跟住佢有个子品牌咧，就系、是、呢、這个即系佢副牌啊，即系话好硬净嗰个啊。哇！你话真 系 好 touch 噶嗰个咧， 系、 你有冇曾經以為佢係外國？ 我直情以為係外國品牌， 香港㗎， 係咩？係 啊， 香港品牌啊， 係啊，佢係香港牌子嚟㗎。佢、呢、這個係1991年咧，由兩個人創立嘅一個香港零售集團嚟㗎、主要品牌就係頭先講嗰個，即係啦，巴流同埋呢一個 Touch 咯，係㗎。我開頭我即係以前我哋細個咧， 因為 好型㗎嘛。 因為雖然即係話而家都幾十年啦，但係91年啊嘛，相比啲老品牌咧，就都真 係同埋咧嗱，因為有另一个暗砍的 trend， 我想阿祖就很明白的了。 我知道你想讲什么 了。即我没说这个 list 上面那些是啊，有很多牌子就是最好不要被你知道我是香港的，最好扮到有那么外国得那么外国，你以为我是女元素和 Tokyo 的就最好了， 值钱一点的 那种 感觉，是不是？ 但真的有些消费者都是这样想的。我自从说过给人听有某些牌子，不是刚才那些啦，有某些牌子我说喂其实是香港的，吓不是吗？真系窒咗噶！ 但我哋希望 佢会窒咗部啊！咁我攞咁多钱嚟买嘅，点解要？ 喂，咁点解唔攞咁多钱嚟买？人哋真系真心用血， 系一个成见嚟嘅， 始终真系有阵时，尤其是一个阶段，我哋香港更加会觉得外国嘅越嚟特别远咁样。但而家我哋讲完咗之后，大家咪知道，喂，我 原来好嘢嚟噶！ 咁多人而家讲真，成日都喺度揾一啲咧，就香港嘅牌子去支持啊嘛。 系啊， 即系其实有好多，甚至一啲年轻啲嘅牌子咧，都真系值得我哋大力去推介嘅。除非即系我哋。衫有啲即系远古一啲或者个历史悠久啲嘅嗰件羊毛内衣嗰个牌子咧， 系 啊，点可以唔讲 啊？系啊， 我 边一只先？ 我爷开始着， 即系抽咩嗰个啊？定系鸡嗰个啊？ 鸡 有两个都系， 两个都系噶， 两个都系 嘅，鸡都系。 咁我耍太极嗰个系抽定系鸡 啊？ 嗰个系李公衡啊嘛，系嘛？ 啊，嗰个李公衡系第二个，嗰个系鹿嚟噶，三个牌子嚟噶。 系啊，仲有 三个牌子嚟。 李公衡同埋秋嗰个系一样噶，佢卖羊毛内衣啊？点啊？ 咩系咩？ 因为佢有条 line 嘅，佢同一个名嚟嘅。李公衡 又有个秋牌嘅， 仲有鸡仔牌，系咪？ 鸡系第三个， 鸡系另 一 个嘅， 捞 乱晒啲动物啊、昆虫啊嗰啲。 嗱，衫我哋其实仲有好多噶吓，但我哋不如 不过咧，我想话咧，我哋唔可以贪心啊，因为香港嗰啲叫做工业咧太多太多，我觉得可以留翻下个礼拜讲。其他嗰啲， 即系啲药品啊，嗰啲咁系嘛？ 珠宝啊，嗰啲建筑银行等等嘅嘢都可以留翻下次讲。啲即系净系讲呢个饮食啊，叫做或者我哋叫工业产品咧，都系真系多得好紧要。我哋都相信我每个人屋企都有啲， 系啊， 有现存呢啲。 同埋我都最紧要系 油漆啊。 唔係，同埋面咧，其實頭先都漏咗個啦，嗰、那個壽佬牌係咪應該都係我哋噶嘛？ 我冇資料喺度，我唔知係咪一定係咪 壽佬，我又見唔到有喎、啊。 哇！我見到我哋聽眾有一啲佢哋喺度講咧，我真係冇諗過係香港品牌喎。 例如 嗰粒喉糖啊。使用完佢立即就烧嗰个喉糖 咧， 我唔知未揾我哋听众同我讲 ，Lisa 同我哋讲嘅，如果系嘅话都好劲，系咪？ 系啊， 呢、 這 个以为 跟住头先你话好有生命力嗰、那个、哦、 小林生系嘛？ 系啊，系啊，小林生。 小林生。另外咧，就譬如头先阿田你讲咧，话好有生命力嗰个面包咧、啊，其实佢唔单止出面包啊。Chris 同我哋讲，佢话嗰啲柠檬夹心饼咧、利是糖咧、朱古力手指饼咧，都系佢哋。其实你谂下呢啲全部我哋即系咬落去啊，真系有血有汗有回忆嘅，真系。 哦 ，OK OK。 另外有个食品咧，我哋成日都会食嘅，而家就少食咗。 系 鱿鱼丝嗰个牌子。 哦，系系 系 啊， 系 咪边个先？你唔好就系啊系先得噶，有几个嘅又。 咩乜啊？ 佢有个有个龙嘅，有个乜嘅？边样啊？ 嗱，佢就讲紧啊， 系共你系共你分享每天明天嗰个。 嗰个系咪兄 姐姐嗰个？ 呢个系咪阿龙啊？ 系啊，定系嗰个？ 龙系嘅，我哋嘅听众话系。 哒哒哒，花生够咁香，粒粒脆。任何时候都要佢， 嗱，嗰个系花生，我哋而家讲紧，我而家讲紧鱿鱼丝，大佬， 同一个题 啊 嘛， 系 啊， 个 问题出鱿鱼丝同花生啊， 系咯， 系啊，讲埋嗰啲叫做叫饮食集团啦， 好嚟啊嚟啊， 饮食集团咧，即系其实我哋都有啊，嗱，有冇去过个咩公园餐厅嗰度啊？ 哦，锯扒嗰度， 锯扒嗰度，系啊，明啊？ 嗰个嗰啲扒咧，嗰个铁板咧，我系会带外国嘅朋友嚟到香港嘅时候，因为佢哋食西餐嗰啲咧，唔系咁样喳一声，仲要喺你面前落嗰个黑椒汁噶嘛，系咪先？ 但系你唔会带香港嘅女仔去食嗰间嘅。 因为会点啊？ 你都系会去翻阿 Milo 嗰度 喎。唔系，我都嗰个我都好食，我自己会去食 lunch 嘅喎，一个人食一个餐啊咁样。 喂，嗱，仲有嗰几间嘅叫做快餐店啦，快餐连锁店都系我哋自己。 咁使唔使讲埋嗰个个心好靓嗰间啊？ 佢都系嘅，我哋唔可以话佢唔系噶嘛。 咪系都系啊嘛，系好多间嚟。 仲有啲饼店啦， 仲有嗰啲雪糕啊，其实就嘢食都仲有大有排讲啊咁样。 仲有秋官都系咯， 系啊。朋友走去日本周围，佢拍晒心口话我跟佢实有好前途，我话好好好，然后唔知点转头，最好依家即刻走去医好个喉。咦，呢间好噃，啲装修分得好，班夹妹做住 Rola， 同啲客落波打，按摩椅上睇住佢哋揸住煲茶，都未坐定，已经叫咗两客海路，擦咗个唔耐，仲咁哼攰，咁样落唔去会食到几时？沙茄叫咗半啖，好过万情。热嘅饮咗咁耐，又试下加冰，牛肉加葱花，要乌冬嘛，照烧啲鸡柳又试下，然后海鲜汤，半张粗茶，还未完又再加。前面烧矮瓜，串烧啲嘛，鱼类新鲜嘛，又记挂，然后加州卷，共两客冷面，破纪录老板都惊讶。一百个 round 我都系咁先，谂下一阵想去边，咦？望下只表，食咗几个钟，饮杯水，不如埋单数。Oh, I don't believe it， 张单真系 high， 张单啲银码真系 big surprise。日式 lady， 你真系卡哇伊，佢就话。我想话攞张单睇清楚啲啊！我老友话：喂，你出钱先啊！我焗住碌卡，个心痛到癫，癫到几乎烧喇叭。 如果有升降机需要维修或者保养嘅时候，会有双轮嘅升降机替代，因为当区会有家长推婴儿车同轮椅使用者等。如果升降机停用，有需要人士就要兜路，造成不便。民建联嘅郑明信话。深旺道附近经常塞车，造成人车争路。他理解兴建天桥的原因，希望有良好成效。中美两国仍然未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正是准备将原定星期日对中国大约$1,600亿的商品加征关税的安排推迟。报道说，中美贸易谈判代表继续商讨，希望北京承诺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报道又说，中美官员近日都暗示星期日不是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期限，这个日期可能会被推迟。彭博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美贸易官员近期几乎每日接触，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星期日会在星期四和贸易谈判团队会面，商讨押后新增关税的可能性。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40%左右。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非常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同有薄雾。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9点，升83点，总成交金额35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1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小米集团9.86系升6.5，腾讯控股338.6升1.8，盈富基金26.7升1毫。美团点评99.7跌1.3，美的置业21.8升1.3，中国平安90.55系升1.05，建设银行6.35升4仙，阿里巴巴196.9系升1.5，友邦保险77.75系升3.5，融创中国40.05系升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4，英镑10.278，瑞士法郎7.947，澳元5.331，加元5.912，新西兰元5.106，欧元8.6778，每百日元对港元7.1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6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9点，跌31点。港金现价报13,660，跌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63.45美元，卖出1,463.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交通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啦，大潭道近住大潭峡一段咧来回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就喺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咧都系慢车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成日坐喺度，拉筋可以帮你保持筋腱嘅弹性同埋关节嘅稳定性，对预防都市痛症好有帮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12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桂花田啊。 A beautiful sight, we're happy tonight, walking in the winter wonderland. 12月听圣诞歌呢，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份莫名的温暖，就好像 Winter Wonderland 这样，希望大家每晚都见到很漂亮的情景，很开心地度过，好像仙境一样。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 2020年7月6日或之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做咩啊？塞紧车啊？系咁噶啦，成条路冇车你先惊啊！塞咗好耐都冇得喐啊！唔紧要啦，我都预咗坐喺度啊，3个钟冇得喐噶啦。唔好掹，唔好掹，等我曾志豪陪你，听住我哋风骚，洪水都变西水啦。喂，你睇前面架车喐啦！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想同你介绍下咧一个咧好野味嘅零食嘅烹调方法。 零食要烹调嘅咩？ 冇错啦，零食嘅烹调方法。 有啲人会中意自家整薯片食嘅。 可以咁讲啦，即系泡谷嗰啲啦。嗱，佢呢个咧系 我都买现成嘅泡谷同薯片都系。 佢而家个烹调咧系有一种1+1=3嘅效果嘅。吓，系啊，嗱，棉花糖。 好，我中意嘅，我中意嘅。 点烹调？ 最多咪。减下啲朱古力咯， 系 咯，烹调咗啦。 唔系喎，你先系烹调，系 嘢调啫，佢都整好咗啦。 咩啊？譬如你中意去烧棉花糖咧， 我即系点 样可以整一个棉花糖？ 唔系，已经系有棉花糖啦，有啲人中意烧佢噶嘛。咁系啦，咁个烹调咧，原来咧而家就有个新嘅玩法，点样咧？ 阿永会咁样噶，点 样？ 因为棉花糖有大细粒噶嘛， 系。 咁佢中意咧有块。麵包 系 ，OK， 好有生命力嗰个麵包，咁、 okay. 跟住咧就铺一啲叫做细细粒嘅铺晒喺面度，跟住摆喺个焗炉度焗一阵佢。 哦，都有创意噶，都有创意噶， 出嚟个效果都唔差噶。 嗱，我而家 我甜到流啫嘛， 我真系冇创意，我咪成包打开咪 就嚼咯。 所以我就叫你谂下 个口可以入到几多粒。 嗱，而家咧我可以俾个效果你嘅，佢话咧而家好似喺日本嗰度传入咗咧一种咧食棉花糖嘅烹调方法咧，个效果咧就好似。你去咗酒店自助餐食嗰个咧速 溃饭， 咁样咧就摆嗰个嘢落去嘅， 好 有咁嘅效果嘅。佢系配搭另一种零食，就有呢个效果啦。 另外一种零食系液体嘅定系唔系噶？ 咁梗系液体啦，如果唔系液体，佢点包住嗰粒嘢啫？ 开估得住， 都系液体， 要有烹调嘅过程。 豉油啊，乱估啊，豉油棉花糖。 如果系咁啊，梗系嗰啲面豉汤咧傻嘅都。 俾啲诚意好唔好？甜噶嘛， 甜嘅蜜糖。 佢要真系做，唔系我都话朱古力嗰、那个即系喷泉咯，要做到有嗰个效果噶噃。佢加另外一种零食，嗱，仲要咁样嘅，呢种零食本身你独立食都已经系好 perfect 噶啦。 我一插烹调啊， 插就系插啦， 系啊， 插就系插啦。 一条条 百力丝 派啦， 派啦，咩叫派啦？ 系啦，百力丝，但系你仲要加个烹调技巧嗱，佢点样玩咧？ 我好中意食。柏力斯 系啦，柏力斯真系好啊，真系 有柏力斯。 我最中意柏力斯添啊，系啊， 我最中意第一位系番茄味，跟住士多啤梨味，同埋盐西味，我中意读啱啦。 盐西我就唔中意啦，我中意番茄。 新 出噶，系啊，我中意。咁咧，佢就话用最传统有朱古力嗰只。咁、咧，然后就将佢插落去嗰个棉花糖中间嗰度咧。咁你首先咪变咗呢个朱古力棉花糖棒咁样咯。 系， 但系就话要烹调嘅过程嘅。 咁啊，要烧烧佢啊？ 攞炭炉嚟烧。 即系烧嘢食咁啦，且唔即系攞啲叉烧住个棉花 棒，唔系争好远。 只不过佢冇，因为烧我哋烧烧烤， 佢里边嗬，佢里边系朱古力咧，佢直情系融咗落个 棉 花糖里 边 啊，就唔喺出边。嗱，同你攞棉花糖咧，就咁饮朱古力酱咧，又唔同嘅。你明唔明啊？而家 我明。但我会选择，如果我真的要同时间食呢三样嘢嘅话， 我会一起摆入口。 我会将个朱古力百力丝咧，就将佢摆喺太阳底下，等佢融一融之后咧， 督佢 系 乜嘢？ 系啊，同时间将粒棉花糖同埋个百力丝摆入口， 好 啦，一样。 其实你融一融嗰支百力丝，跟住督入去咪得咯。 唔系，但系因为你唔同嘅，你烤嗰个棉花糖咧， 烤佢外脆， 你会外脆噶嘛？争好远嘅嗱，而家呢个新闻咧个重点其实都未开始，就系有人问啦。咁屋企我冇炭炉㗎嘛，即係所谓炭炉或者 BBQ 嗰个炉呢。 火炉囉，即係 好啦，请问得唔得？ 味道㗎嘛，你头先都会讲啦。 同埋得唔得？ 可唔可以？ 嗱，出嚟效果咧系冇炭佬咁好味嘅，因为炭咧烧出嚟嗰啲炭火屎嗰啲叫嗰嗰炭火咧系好唔同嘅嗰个效果。 不如你讲一次，你讲一次俾我听。如果你喺屋企，你喺屋企，你冇得用嗰个炭佬啦，你话你用煤气炉啊嘛，你大概讲你个步骤，然后我话俾你听会有咩结果。 哎，我 咁巴闭，我咁如果系屋企，我 唔好喎，你头先话用煤气炉咧， 我唔想用煤气炉，我想用焗炉得唔得？ 我都得，咁你争好远啦，两样嘢噶嘛，即刻即刻缩。 唔系，因为我唔系好 prefer 去用煤气炉兜口兜面，即系开咗个火跟住摆嘢写上面嘅，系啊。我觉得唔好。 有咩取替方法咧？ 我谂到一个嘅，但其实我都唔会做嘅，我又唔识煮嘢食，我又咁懒，系咪？嗱，我会用咧，我屋企有一个咧，咪有啲系屋企都可以做到呢个韩国烧烤嗰个面咁样嘅。 最咩啊？ 即系佢有一个 系啊，有个板啊， 有块板， 发热板， 唔系发热嘅，佢就摆喺个嗰个叫做 gas 炉上面嘅， 系 啦， 即 系 其 实 系 似 系打边炉本身有个 铁板咁样 嘅，跟住佢上面再摆一块铁板落去，咁你就可以咧自制韩烤 BBQ 咁样嘅。 OK， 我会试下用嗰个咯，但系其实。我屋企買咗嗰個之後，我一次都未用過。 嗱，因為 俾你用咗嚟後悔 要要啊！ 你鋪好啲啊，唔該你。 會點？ 即係如果唔係會點啊？ 彈到周圍一係咯。 哦，啲油彈出嚟。 送俾你啊！ 廿年前你已經試過啦。 係啊，嗰、那個韓燒版啊嘛。 係咪啊？ 但我嗰個貴嘅喎。 係咩？好啊，我可以。 佢仲有連埋嗰、那個 一個 打邊爐喺下面嘅喎。哇！但係嗰個打邊爐嗰個咧，哇！燒極都好似你唔滾嘅，我個人都滾咗啦，你都唔滾咁樣啊？ 嗱，究竟啊？ 因為個火唔夠。 佢话如果你冇嗰个炭炉咧，你用嗰个煤气炉会点咧？佢话因为有个台湾嘅网友咧，佢就见到以日本传入咗呢、這个即系朱古力百力斯嘅棉花糖烧法咧，佢好开心，佢就话啦 ，check 我冇 BBQ 个炉啫嘛，我就攞屋企个煤气炉开咗明火，咁跟住佢就喺上面烘嚟烧啦，结果会系点样咧？ 着火 OK。 瞬间变咗黑炭， 肯定啦，个火太劲啊嘛。 因为原来咧，佢因为你直接用直接接触个火啊嘛，你嗰啲喺煤气炉喷出嚟嘅火焰咧，同埋你烧嘢食咧由炭，然后轻轻上嚟嘅嗰种热，完全唔同 嘅。同埋危险啊，因为嗰啲百里丝咧好短噶嘛。 我当你好长都衰啊，因为咧佢连续烧咗三粒咧，我而家先知道原来咧嗰个效果系冇得比啊，唔单止系味道冇得比。直情你做唔到出嚟， 系啊， 佢三粒都烧到黑咪蚊， 除非你好即系嗰个火同埋嗰个嗰支百利斯嗰个距离啦，同埋个火个大细咯，我觉得要系控制咯。 除非你系开最细嘅一圈火，咁然后你就系离到好远咁样看佢咯。 佢使乜咁傻猪啫？咧而家 我觉得你个焗炉咧反而有少少接近， 效果 可能会好啲。 不过就你有啲又系论尽嘅，因为你要摆喺里面嘛，成楷嘢即系 系啊，你一用到 系啦。有啲轮就可能黐住个板，可以用嗰个咧点少少火咧，庆住即系喺 边度点边样， 系啊， 咧有个少少蜡烛嗰啲啊， 咩少少蜡烛啊， 即系好似香薰 嗰 啲咁样， 但系咧系 下面有个蜡烛 台， 只系个点， 哦，因为 住个蜡烛， 香薰咗， 咁样可能会好啲嘅效果， 即系唔好用煤气，只不过点着个蜡烛喺蜡烛上面度烧咯，意思呢个意思。 再俾另一个测试你，咁呢个咧就系我真人真事嘅，咁咧上次咧我就喺屋企咧就自己切蛋糕庆祝生日啦， 啊，好寂寞啊，自己一个人， 唔系我成家陪我食嘅，但系无奈嘅地方咧， 咩都自己一个人，自 己 啊 嘛。 自己 嘛，但系无奈系咩咧？咁当佢捧咗蛋糕咧，想插蜡烛嘅时候咧，就发现，咦，冇火机喎。咁本来有一个火机咧，就 系 入嗰啲油嗰啲都冇晒啦。咁咧，摊嚟摊去都冇啊，咁样。 煤气咯， 我屋企用电炉。 哦，抵你死。 好啦，我而家考下 你。 请问有咩方法？请问有咩方法可以点得着个蜡烛？ 嗱，阿田，我会话阿田会咁得，梗系问隔篱屋姐。 唔系，系啦，唔系我爸都咁同我讲嘅。佢话你咪有邻居喺附近咧，问佢借啦咁样。但我话我唔要啊，我话连点个蜡烛都要问人咧，我要自己搞掂佢。 OK。 最后真系我阿妈同我工人姐姐两个人啊，心灵相通，谂到用同一个方法。点得着个蜡烛？ 系咪 用咩方法？ 我想问你屋企有冇啲发热嘅嘢？用啲发热嘅嘢啊？ 发热嘅嘢，跟住点啊？ 算系啊？ 算系发热嘢 啊？系咯，用啲发热嘢，咁咪咪将啲蜡烛咁咪烧热佢咯？ 点样啊？咁个步骤系点啊？ 哦，我唔知啊，即系如果我系咧， 自己都唔知自己讲。 唔系啊，有啲发热嘅，有啲 例如咧 嘛，即系譬如暖炉、 发热线嗰啲咁样有一啲。 我咪话用电炉噶。 你个电炉， 我用电炉噶嘛，我用电磁炉噶嘛，估唔到我工人姐姐同我妈咧，竟然不约而同咧就谂到佢话， 电磁 炉，咁样， 你开着个电磁炉，佢咪热噶嘛？ 烧张纸， 冇错， 系攞张纸。好危险啊！呢、這个 唔系我都系咁谂噶，但系两个老人家就话咧，喺你睇住噶嘛，跟住咧真系攞住张纸咧喺嗰度轻轻轻，跟住咧就真系有个细火，即刻就点蜡烛，哇犀利啊！我都惊青啊！ 太危险呢、這 个，系啊！我头先谂嗰个动作都危险啊，即系譬如有啲 都危险噶 暖炉咧，有啲暖炉咪系光管嘅，拍着去着咗橙灯噶嘛， 因为佢有发现时佢会发热， 系噶，都嗰个都一样危险噶。 火，但你谂下，即系如果一个大家利是，唔好意思，佢平时烧到张纸嘅话，即系佢都会生火啦。 唔系，但你要贴住佢好耐先得嘅。但 系 呢一种可以话系荒野求生技能咯。点啊？头先如果你话 荒野屋企，你个 成屋都冇火， 有个电脑， 成屋都冇火啊！咁你话帮我听，如果你成屋 成个荒野都冇个电脑，咁咪透唔到火？你咪想讲啊？ 嗰个危险过攞电脑透火啊！真系。 二台通识60秒，而家你可以足不出户，由购物、银行服务以至进修，都可以喺网上进行。所以对网上购物嘅安全就要多加小心啦。例如喺买嘢之前，要睇下网站嘅销售、退货、投诉处理同埋私隐政策，清楚了解作为顾客嘅你有乜嘢嘅权利，同埋对方又会点样使用你嘅个人资料呢？千祈唔好浏览一啲可疑网站。或者点击呢啲网站所提供嘅连结，更加唔应该从呢啲可疑网站下载任何档案。喺递交个人资料或者进行交易之前，保持警惕，要检查网站嘅安全性，例如网址有冇 HTTPS 开头、浏览器嘅上锁图案同埋证书签发机关等等。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因为我哋有猜猜我是谁，欢迎你打定电话上嚟先嘅。 系啊，十二点半之后咧就会同你哋玩噶啦吓，不过咧个问题系乜嘢？我哋今日个主题系乜嘢？ 系啊， 一阵间话俾你知啦。打咗电话嚟先，18723881啊吓。 系啊，咁我哋十二点半之后咧就接你嘅电话嚟听嘅，系啦。咁啊嗱，头先我哋今日咧就发现咧，哎呀，今日咧政府有啲好似甩碌咁嘅情况。 啊，净系今日 有啲论尽猪嘅，系啦。 但呢个都几尴尬，我见到阿田生最近冇住。 到咧龙尽猪嗰阵， 系咩事？我哋唔使咁劳气噶嘛，系咪先？劳气都冇用。 但呢 个 我又觉得咧，即系如果你用一个新嘅方法， 系 去尝试去处理一啲你一直都解决唔到嘅问题， 都其实好处啊， 嘥咗一啲钱嘅，但个钱都唔系好大嘅话咧，我又觉得我唔会强烈谴责佢嘅咁样又。 唔系，不过但系都系一件事嚟啦， 即 系尴 尬啊！你睇到嘅 时 候， 咁就系讲紧咧，就系话啦，一直以嚟鼠患都喺度，即系喺好多区度出现得好严重嘅，咁啊啲老鼠肆无忌惮，咁啊入屋有，跟住咧食晒人啲嘢又好，咁啊咩都有啦吓。咁啊咁当然啦，咁啊当局一定 有啲系入屋啦，有啲非法居留啦， 系啦，有啲系就系跨境啦， 有啲加埋盗窃添，样样都齐晒真系。 系 啦，冇错。 咁啊，但系咧就一直都好似搞唔掂佢哋，咁啊 早阵 子又话要换药换脷咁样嗰啲咁样噶嘛，系啦。咁啊食环署咧就近排咧， 你知唔知佢用咩脷噶？ 番薯啊嘛， 系用番薯啊嘛， 即系而家嗰啲英国嘅专家就系话咧，你就唔好当佢哋番薯啦， 系咯， 即系话其实佢哋系杂食嘅动物嚟噶，所以你净系喺成条街度都摆满晒番薯，佢哋梗系识避啦。 嗱， 你试下摆下叉烧啊，即系各样嘢咁样， 所以咧， 自助餐， 即系呢个又引证咗咧，又唔使下下揾外国专家嚟 啊。 本地捉老鼠嗰啲，一早同你讲咗傻，我哋梗系攞叉烧啦， 仲倒 有啲系攞鱿鱼丝，有啲系攞肥猪肉。佢话呢啲先食噶嘛，个番薯边个食先得噶？ 老鼠都唔食咯，简单明。 佢系要外国专家嚟点思醒嘅，真系啊。 唔系咁跟住嗱，咁啊都系讲咗啦，知道嗰啲方法唔得嘅。咁但系我譬如咁政府落 order 做嘢啊， 又要搵啲新嘢， 啲时间啊，要去安排，又研究下有咩方案噶嘛。咁而家咧，佢哋就引入咗一啲新嘅产品，咁啊。买了15部气压滅鼠器， 就是听个名字，我很想知道是什 么。我觉得你刚才说得太快了，我来不及按叮当的背景音乐。 噔噔噔噔噔 噔， 15部气压滅鼠器， 噔噔噔噔噔。 不是很贵的，每一部是多少钱？我没看出 来。2000元。 是啦，2000多元这样的。 2000多元，那又真的不是挺贵。 又不算很贵，我开始以为2万多元。 好， 买部七吸尘机嗰啲都几万咯、 啊。不过咁样、一个老鼠笼就唔使2000蚊咯。 系， 同埋买嚿叉烧都唔使嘅。 但系嚟自新西兰嗰部机， 新西兰劲咩啫？ 咁啊真系劲噶， 劲 外 国 喎， 外 国 喎。 同时间大家睇下我哋今次嗰个成果啊，嗱用咗， 咁咧佢喺 引入咗15部系嘛？ 旧年十一月起咧就喺3个街市进行咗为期6个月，即系都有半年嘅吓， 即 系 俾足时间去试噶啦。 咁都要试嘅，咁佢试得啱好嘅，咁啊 OK， 咁先再买多。多啲噶嘛，咁但系真系好无奈地，咁啊标题咁讲啦，仍然冇杀死过一只老鼠， 即系一只都捉 唔到。捕鼠量系零 啊， 佢其实系咩咧？佢就系《逃學威龙》里边嗰把枪，善良的枪，从冇开过一枪。 可能赶走佢，但系 佢系善良的灭鼠器啊！我觉得唔系好好啊， 灭鼠器， 佢系一个善良的灭鼠器， 买咗半年咁啦，或者咁讲， 干净到个区街市 啦， 你可以调转讲噶嘛。 我想话你有信心讲，我哋边一个街市系完全会冇老鼠系干净噶？ 佢呢区咯，呢三区都冇咯。 但我想 讲， 三区 都捉唔到啦， 街市啊！阿陈师奶啊，莲姐啊，永安啊，卖菜嗰个卖鱼星啊，咁样都好啦，佢都唔会话冇老鼠咯， 哦、 但佢一只都捉唔到，只不过系 佢其实系以警恶情奸咧、 嗯， 即系等于佢系系啦，佢有啲纸牌警察啦嗰啲咧， 你同我讲啊，我骗俾你啊， 系啦，即系可能老鼠见到佢咧，佢根本就唔敢出门， 闻风丧胆， 系啦，佢系咩高压咩气压话？气压嚟叫做 气压灭鼠器， 咪咯？你真系听到气压，你仲唔惊咩？个气场都压死你啦！啲老鼠唔敢行埋去。 你都仲用啲气压嚟对气场压死。 系啦，佢系冇研究过摆咗气压灭鼠器嘅嗰个 area 好干净啊！ 嗱咁样嘅， 老鼠唔敢入去。 有关当局咧，有发言人就话啦，其实咧佢之前咧就话，喺世界卫生组织即系我哋嘅世卫咧，转介咗一位外国势力，即系喺一个英国格林威治大学嘅生态学专家嚟香港实地观察过我哋香港噶， 系、 哦，即系佢 就话呢一个嘅新， 唔系，佢就话 两嘢嚟 嘅， 佢讲啲嚟嘅， 系啦，咁佢就话嚟香港咧睇下啲街市啦、后巷啦、公共屋邨啦，佢就话啦，喂，呢、這个专家初步咧认为咧。香港咧有一套完善嘅滅鼠方法噶啦，咁样话佢几好噶。 不过你睇埋落去有不过噶，下一句就讲不过噶啦。 系佢不过就话咁你哋嗰、那个 微 调下咯，执行上面 系啦，要微调嘅。咁但系佢哋就 几好啊，佢哋 用咗呢个半年就一直都捉唔到。但又繼續都要去滅鼠，咁就即係話嗰個地方本身係有老鼠啦。但只不過呢一個新嘅儀器就好似幫唔到手， 即係未有功效咯。即係同佢哋原先諗嘅都有一段距離嘅差別嘅。 但我好想知道，即係呢個佢個名咁勁啊嘛，咩高氣壓啊？ 气、 啊、 压灭鼠器啊，点啊？讲几次先记得啊？ 但佢本身 同我一齐讲三次气压灭鼠器。 不如你解说一下，其实佢本身嗰个作用系点嘅原理系点样噶？ 嗱，我睇咗噶。 佢嘅原理，佢系咪想话将佢 我就等你啦， 系啦， 系 啊，咁样噶嘛？ 佢就话 吸， 佢话真系嘅，佢话咧老鼠行过嘅时候咧，佢就会有咧真空压力咧，噗一声。就是直情佢直接系讲唔系灭鼠，唔系即系唔系捉老鼠，系杀嘅。 系 佢话因为高压一吸佢入去咧就死咗。 嗱 ，OK， 我睇咗佢个图啊，佢嗰个几即系佢 冇所谓嘢，对 唔住，嗰气压灭鼠器咧几有型嘅。咁佢就会摆喺嗰啲叫做嗰啲草丛嗰度啦。咁跟住咧嗰个气压灭鼠器咧系有一个窿。即係有個管道咁嘅嘢， 好似一個水喉管咁樣嘅。 咁但係就距離嘅地面咧，可能就剩翻我諗係10寸距離到，係啦。咁啊，當咁跟住咧，佢就係好穩固咁擺喺嗰度嘅時候咧，可能咧就因為佢吸力太大啊，即係可能係一啲吸塵機嗰啲咁樣啦。但 係 咁當老鼠行過嘅時候咧，佢一定咧就會被吸走，就好似個鼠。 好中意去扮老鼠啊！ 係啦，咁就因為嗰個吸力大咧，就吸走去上去嗰部機嗰度咯，係啦，應該就係咁樣功。 佢嗰度话咧喺外国运行嘅时候咧十几日啊系吸到咧上百只老鼠噶。 咁点解香港唔得咧？ 香港啲老鼠正 得，唔系啊，同埋你老实啦，如果你 feel 到嗰度咁大风，我都唔行去，我绕过佢啦。 唔系啲人中意去海旁啊嘛，就中意去嗰阵风啊嘛，系咪？ 咁可能我哋啲香港老鼠，佢话嗰个咁大风，我唔行过去，同埋可能即系佢可能都有啲引力，我怀疑，即系因为即系。嗰個氣口，如果佢有個氣壓喺度咧，咁可能啲老鼠都 feel 到喎，咁我唔行過去啦。 唔係啊，佢個講法就話咧，佢因為佢成個樣好似一個水龍頭咧， 就係咯。 佢話有陣時引啲老鼠咧就爬入去嗰度嘅， 但係可能。

深证成分指数报9861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小米集团9.86系升6.5，腾讯控股338.8系升2蚊，盈富基金26.7升1毫，美团点评99.55跌1.45，美的置业21.8升1.3，中国平安90.55系升1.05，建设银行6.34升3仙，阿里巴巴196.9升1.5，友邦保险77.8升4毫，融创中国43蚊升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3，日元108.76，瑞士法郎0.985，澳元0.682，加元1.323，新西兰元0.653，人民币7.038，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5点，跌24点。港金现价报1366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16美元，卖出146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寨家病毒可以经蚊只叮咬或性接触传染，受感染的婴儿可能会患上小头症，影响发育和智力，终身需要照顾。病毒亦会引致神经系统并发症，导致瘫痪、呼吸困难，严重的甚至会死亡。大家必须做足预防措施，避免感染寨卡病毒。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罗海玲， 我会觉得以前的自己是黑白，而家咧就会比较丰富啲，多啲颜色嘅。咁因为咧接触多咗唔同嘅人啦，或者唔同模式嘅表演啦，比起以前嘅黑白嘅嗰种嘅单调咧，就会有一个对比。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我哋先呼吁多一次电话号码啦，1872388，1872388。今日我哋呢个猜猜我是谁嘅题目系 零食， 系啦，咁所以你喺超市啊、士多啊，总之喺各式各样啊、日式啊，而家因为太多呢啲种类啦嘛，总之你见过嘅、食过嘅零食咧，都有机会喺我哋嘅题目度出现噶啦吓。 冇错，咁而家咧就可以打电话俾我哋1872388，1872388吓。 系啦， 我哋啊讲翻嗰个气压灭鼠器， 因为咧嗱，真系我哋头先睇翻资料咧，我哋要俾翻政府一个少少公道咧，佢唔系真系。是上当受骗的，因为这个新西兰的灭鼠神器呢，那个叫做高气压灭鼠器呢，其实真的很巴闭的， 即是人家做得很好效果， 是 只不过未在我们那里运作到。 我们有原因的，那时候我刚才上网看到他一个介绍的特辑，因为原来他是新西兰那里，他们的国家森林公园鼠患为祸，就有很多他们譬如啲鸟巢啊、嗰啲蛋啊、雀仔那些被他们吃了。 哎呀，偷蛋 是啦，那么他们就。 那么真的破坏了的，又真的。 是啦，他们树林还有个特色是什么呢？好多大自然環境啊嘛，佢就唔可以用我哋傳統嗰啲咧，即係有毒嗰啲藥嚟，你會污染咗當地嘅即係自然生態。咁啊，有其他小動物 認真去處理。 係啦，咁於是乎咧，佢哋研究咗一個咧，即係新嘅科技，就係頭先呢一個咧，就係、是、用氣壓咧去滅鼠。咁佢點樣做嘅咧？佢原來唔係吸走喎、哦，我哋頭先都搞錯咗。佢咧真係一個好簡單嘅裝置咧，佢可以裝喺棵樹度都得嘅。咁我哋香港就裝喺咩牆啊咁樣啦。 總之佢有隻係頂住。 佢吸住佢啦。咁然後咧，原來裏邊咧就用高氣壓 就咧好似你玩氣槍嗰啲 BB 彈啊，你就泵咗啲高氣壓嘅即係液體嗰、那個叫做氣體落去之後咧，咁佢跟住做啲咩咧？就係話當隻老鼠爬入去經過個裝置附近嘅時候咧，佢就會咧觸發咗佢個裝置咧 ，bang！佢就會咧射出個高氣壓咧，直接打死佢，係、 哦、 冇任何嗰啲藥啦，亦都唔使話係咪要有毒槍啊、子彈啊，冇嘅。 即係有少少似咧音波功啊， 其實 似㗎嘅諗法， 似㗎，或者龜波氣功啊，佢真係用高氣壓咧，因為佢近啊嘛，佢入到個裝置度咧，佢兜頭一打咧，佢個氣壓好勁啊，就可以咧當場擊敗佢。咁佢個優點係咩咧？冇毒。佢话佢喺大自然里边咧，佢直情可以咧俾啲雀仔担走佢，冇危害循环咧。因为佢有啲夜视嘅镜头咧，睇到佢哋嗰个捕猎情况咧、嗯，就系、是、只老鼠爬咗入去，砰一声跌咗 落 嚟，系啦，跟住就有雀仔担走佢，或者有啲即系嗰啲食肉兽咧就担走佢啦。 觉得咧捉老鼠变得好美丽， 系啊系啊系啊。好啦，佢最大嘅原理系咩咧？点解佢会擒入去咧？原来佢哋咧亦都有一种咧有味嘅气体，即系人有味嗰个有啊。佢就会喺个装置度咧，好似我哋玩香薰咁样咧、嗯，散发出嚟。咁啲老鼠咧就会喺嗰个位咧就 嗰度就会咁啦，以为嗰度哇，咦煨番薯或者系烧油煮， 我认为关键咧就系佢系喺森林里边做嘅、 嗯， 因为佢主要目的就系 set 喺树林度。我见到佢嗰、那个介绍都系，咁你树林啊，你谂下。佢冇其他叫做誘惑嘅氣味咧，會撈亂噶嘛、 嗯？ 你突然間聞到，譬如我唔知佢係咪放係燒肉味先算啦。咁你喺樹林裏面，你隔離就蘋果啊，呢度提子咧，係得燒肉味最濃咧。老鼠擒入去好正常喎， 就好容易吸引到啦。 你喺街市 就真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啊。 佢使乜用 揀咗呢三個地方都係呢一方面？ 嗱，我真係唯一覺得咧，佢衰嘅地方咧，唔係真係話嗰個科技有問題， 唔係話佢唔功能啊，因為係個環境唔配合啊。 街市佢使乜聞你就味？一隔離有嚿現成嘅豬肉。佢已经舐咗啦，佢点解仲会hold住你得阵味？即系难听啲讲，你周围都有咁多本咸书，佢而家就听到你有啲咁样嘅女人嘅香味、香水嘅味道，你会行去边边啦？咁样 直情冇着衫，就 嗰 个 直情冇着衫，即系所以嗱，我觉得去到最尾点解咧失败咗咧？我谂因为真系嗰个水土环境， 所以未话咯。嗱，其实个方法， 如果 系搵 啲更好嘅味道，就可能 你喺偏僻嘅地方。讲真，你偏僻嘅地方咪得咯。你偏僻嘅，譬如你真系喺香郊， 大厦 可能你要保证 边一个位置。 咁啊系，如果有个 你 后栏 嗰啲位置，其实都系有味噶嘛，系咪？ 我怀疑呢个就系话市区闹市同埋咧大自然郊区嗰个使用嘅分别咯。 咁咪即系话，其实本身嗰个咧就呢个气压灭鼠器冇问题嘅。 冇 错，你摆喺边，咁就即系香港去处理嘅时候咧，就出咗问题啦。 香港可能唔配合用呢一部机啫， 系啊，成日话新西兰个人口比例咧，羊多过人噶嘛，咁、你谂下里边嗰个环境咯， 大自然 系啊，哎呀，早知佢揾我哋做呢个专家顾问啦，收翻佢60,000都好啊，我哋每人2万、2万、2万， 我哋可以同佢开两个会， 开两个会够啦，你净话俾佢听， 我哋会15分钟开完啦， 咪咯，好啦，嚟紧准备听听众电话啦，1872388，1872388。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我哋翻翻嚟零食呢个题目啦吓。 系啊，今日迟咗啊吓，猜猜我是谁开始啦，唔好讲咁多啦，即刻听我哋听众嘅电话啦。 Hello 阿 May， Hello 阿 May 你好， 你好阿 May， 三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啊，其他听众都欢迎你打嚟1872388，今日考下你零食嘅题目吓，三位主持你拣边个啊？ 阿田啦，唔 该。好啊，食真系佢强项，我都觉得系。 都唔系嘅。 系。 OK， 好呢样嘢，我相信你 系 应该有食过嘅。 系系 因为都呢个零食咧，系都几耐历史下嘅。 Okay, 哎呀，我惊佢讲咗我嗰、那个、啊。 未必有零食咁多个范畴。 系啊， 嚟试下。 咁咧，佢咧就系咁啦，一串串嘅。 一串串 嘅。一串串嘅。 咁啊，已经缩窄咗好多范围啦吓。咁咧，呢个零食系两个字嘅。咁啊， 一串串两个字， 唔系 唔系熟食嘅，即系唔系呢啲咁嘅热食嘅， 即系嗰啲超市包装嗰啲买翻嚟嘅， 嗰类食嗰类嗰啲 口垃圾嗰啲 friend 嚟噶， 啱啦啱啦啱啦， 系啦，唔好谂嗰啲街头小食嗰种，唔系嗰边嘅， 系 甜定咸噶， 咸嘅， 哈力想估啊，见到佢喺度装紧， 系系咸嘅， 一串 有翻啲莲枝， 都好耐历史，以前咧喺士多都有得卖嘅，咁啊以前咧系一支支卖嘅，而家系一 pack pack 卖嘅，通常都。 而家啲超市有冇得卖噶？ 有啲超市有啲系冇嘅，即系譬如嗰啲。 得 两个 字噶。 系 咪啊？ 系咯系咯，你买佢嗰时系系。 就噏嗰两个字就有噶啦。 即系以前阿田你做女嗰阵时，几岁嗰阵时咧 买嘅， 士多嘅一串串。 而家就一包包买，一 pack pack 买嘅， 即系 pack pack 啦，系啦系啦。咁佢有好多枝嘅会喺里边， 好多枝。 我记得个样可能系咁，系啦，黐粒粒嘅，但我唔知佢个名叫咩名，我一次都冇食过。 系咪嗰啲鱼片咁噶，鱼柳嗰啲咁噶？ 嗱，其实佢有个名嘅，我估到你话埋俾我听，佢咩色噶？ 啡啡地嘅 啊，系啦，你系应该讲嗰个啦。 啡啡地 叫咩名啊？嗰个 其实你估啱啦，佢叫沙爹啊嘛。 系咯， 系咯，咪嗰个咯。 咩啊？沙爹？ 沙爹串啊嘛，即系嗰个零食啊。 一串嘅 哦， 即 系 嗰 只。系啊，我知我知啊，仲有啲芝麻粒喺上面噶嘛。 系啦系啦，嗰只咯。 我以为成个名叫沙爹牛肉嘅嗰阵时。 好黏噶嘛？ 系啊， 我一次都冇食。 其实系咩嚟噶？应该系 好似啊， 系肉嚟噶系嘛？ 唔系咯，我哋其实唔知咩嚟。 系啱 咪 啱，以前系竹签一条条嘅，但 系 后来就变咗包装。我真系以为叫沙爹牛肉添。啊，所以我头先话呢个两个字真系。 我哋落去嗌早餐嗰阵时有。 唔系咯， 系 点睇都唔 系 啦。哎呀，恭喜你！ 你仲有冇食过咩？最近呢个沙爹有冇见过啊？ 冇啊，真係好耐冇见过。 有冇食过啊你？ 细个嗰时有食过。 系 啊， 我 相信 你应该 有 食过。因为嗰时好开心啊。 好味啊都。 好味㗎嘛。而家有得卖嘅，不过系俾嗰啲唔系大型超市卖。 嗰啲太多囉应该。 系 啊系啊系啊。冇错， 多 谢晒你。 好啊好啊。 Thank you, 拜拜。真系鱼片嚟 嘅， 系啊，系啊，原来鱼片嚟。 咁 点 会叫 沙 爹牛肉？ 系咯，我以前成日都以为， 如果个鱼片叫沙爹牛肉嘅话，都几好笑啊！ 系啊，我真系以为佢系沙爹牛肉嚟噶。佢有个名嘅叫鱼串噶， 系啊， 系啊，如果即系咁样噶嘛， 系啊， 有写住鱼串咁，系啊，系好味啊呢个。 好，再听下一个听众嘅电话。Hello， 叶小姐。 Hello。 系你啦， 系 叶小姐你好。 叶小姐你好，你间豪仔定阿祖啊？ 豪仔啦， 好啦， 好， 我嗰个咧都系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嗰个年代都有嘅零食嚟嘅，而家都有嘅。佢咧同头先阿田介绍嗰样好似嘅，因为你一食上手咧，一定系黐粒粒嘅。佢最特别嘅地方系咩咧？佢个名咧，佢系我细个嘅时候咧，第一次觉得咧图文不符嘅。佢个名咧明明有肉嘅，但系食落去全部同肉系冇关嘅。 黐粒粒啊， 两个字， 唔系个三个字嘅，应该叫 一包包嘅， 系一包包嘅黐粒粒啦， 好油， 好油淋淋嘅，咁但系咧最特别就 系 佢个， 系啊， 你讲啊， 唔系，因为我个仔咧，佢又想答问题， 我俾佢试下啦， 系啊，嗱，我哋重复一次讲啲 tips 俾你听啊， 好确喉嘅，每次食得。 佢咧嗱，黐粒粒啦，又系卜卜脆，好响口食嘅。咁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个名咧，我细个望嘅时候，而明明系代表有肉嘅，因为佢写咗个肉类喺度。 唔系，但系佢前面有个唔系噶嘛。 但系对我嚟讲，我都系 get 唔到关嗰样肉咩事咧。我一路食嘅时候咧，细个咧食咗好多包噶啦。我话都同嗰样嘢无关嘅，但系都好香口嘅。 即系妈咪面冇妈咪咁样。 系你可以咁讲啦，系啦。 系啊，估唔估到啊仔？喂， 可以问问题噶， 三个字嘅，三个字嘅， 系啊，三个 系啊， 佢其中一个字咧， 几贵啊，以前卖平好多，以前有好细包迷你包嘅， 有啊有啊，嗱，总之最大嘅 tips 咧就系佢其中一个字咧系一种肉类嚟嘅， 系啊 系啊， 我睇网上 咩啊，其中一个字咩唔系后面两个字咩？ 咁 中间嗰个字唔系代表肉啊嘛， 系 啊， 是 是有肉噶喎， 系啊， 个名啫， 个名有 个 肉字 噶， 唔系有个肉字，有一种肉类 嘅， 真系好搞笑噶，我都唔明点解嘅，真系。 但系佢第一个字话俾你，佢唔系肉咯， 系冇错，细个唔识啊嘛，冇谂过呢啲嘢噶嘛，真系。 仲以为嗰个字系第二个字添， 卜卜脆噶， 系啊， 黐立立嘅，你真系咧，你食完之后咧，你系会着只手指选噶，因为你觉得唔想嘥咗佢噶。 三个字， 我俾第一个字你估啦， 俾唔系啊，俾第二个字啦。 哦，好啦，第二个字系个 烧 字，系个烧字， 系啦。其实俾一个字仲死得两下， 唔系咯，我第一个字就易啲噶啦，已经咩啊 咩啊？ 唔系 烧 肉啊， 唔系 烧咩咧？咁样 系啦，烧咩咧？ 咩烧咩啊？而家系咪啊？ 系啊， 咩 烧咩 咯？咩烧咩 啊？唔系你讲咗后面嗰两个字，识得咁讲埋前面嗰啲啦。嗱，俾最大 tips 你啦，豪！如果你认识我哋嘅主持人咧，知道豪仔哥哥喺边度住啊？ 唔系啊，鸡鸭鹅是但拣一样啊！ 哎，我知啦，我知啦， 烧 斋烧鸭， 斋烧 鹅， 斋 烧鹅， 系啊，答啱好嘢。 嗱，你话啦， 完全 你谂下，你冇食过斋烧鹅啊？ 粒粒嗰啲啊，阿彪、阿超彪，佢好中意食嗰个斋烧鹅。 呢个斋烧鹅， 系啊。 嗱，我再讲多次佢嘅特征， 佢冇食过嗰只 嘢，系啊。 香港人嚟噶， 沙爹佢又冇食过。 我后生啊嘛， 关咩事啊？后生都有噶， 希望冇机会老咯。 系啊，佢 就系想我死啊？系咪？ 佢又系黐粒粒嘅，佢又系卜卜脆嘅，同埋咧，我细个见到烧鹅，我买嚟食咯，我都冇肉喺里边啊。 同肉烧鹅嘛， 系啦咁样咯。 以前食咧就黐粒粒啲，而家食就冇咁黐粒粒。 以前冇咁多，以前多啲油，而家少咗啲油嘅。 系啊， 但系我次次咧食都翻啲油，因为好辛苦个喇。 系啊，同埋好得意啊，佢前面有柱侯两个字噶嘛，咁同柱 系 啊系啊，你睇到咧佢有 烧鹅啊， 系啊，佢但系佢唔系个牌子嚟噶，因为佢牌子系第二样嘢嚟噶。咁我就见到柱侯咪即系我哋食嗰啲柱侯牛腩啦，柱侯牛腩饭。 系啊， 系啊， 但我第一个字已经话斋噶啦。 系啊，以前细个仲要 斋字啫。 系啊系啊，恭喜你啦， 恭喜袁小姐， 小姐同埋你个仔仔吓。 但系佢都系讲斋烧鸭咯。 斋烧鸭 ，OK 嘅 ，OK 嘅。 纪念品咧就送翻俾你啊。 系啊 ，OK， 好，我再听第二个三个听众。 今日好似几难咁。呢个人两样嘢冇食过。 佢西人嚟噶嘛？ 系咯， 系咁噶啦。 所以我一阵间嗰个咧系西式少少个感觉 啊 吓。 系咯，佢斋烧鸡佢就识嘅可能。OK， 好，呢位听众系边个？Hello， 吴小姐， 系 系你啦， 吴小姐你好， 系啊，你好啊， 阿祖出问题啊吓，好呢一个咧系你喺超市可以买得到嘅，士多都可以买得到嘅，通常咧佢系一包入边有好多个呢一个嘅产品嘅，冇独立包装嘅，有趣嘅地方咧就系佢系糖果类嘅，但系啊唔系冇但系唔系我就会讲埋俾你知。 花咩 土瓷饼 啊？ 唔系土瓷饼，佢个 size 系有大有细嘅，有啲咧你会食完会觉得哇好甜啊，有啲就觉得哇咁酸嘅都有嘅，因为咧唔同牌子咧，同埋佢有阵时咧有唔同嘅制作嘅时候咧，佢个味道系会有一啲嘅唔同嘅。 佢有酸，亦都系有朱古力类嘅。 冇朱古力类嘅。 冇朱古力类啊！ 系啦， 我都 想 到你嗰个朱古力橡皮糖系咪啊？ 三个字， 朱古力橡皮糖我都未听过。 冇，唔系，佢话有酸。 有阵时你食会觉得酸噶，有阵时觉得哇好甜啊。 佢有糖衣包住先， 冇糖衣包住嘅， 一包 唔系啊，系咪 冇独立包装嘅？即系唔系一粒粒我系糖嚟噶嘛？ 唔系一条条包住嘅， 唔系一条条包住。 佢系咪有外形嘅都？ 有 外形 嘅，有外形嘅， 系咪？系咪嗰只碎？唔系嗰只嘛？ 唔系，佢系一包嘅，即系佢冇独立包装嘅。 冇独立包装，一包入边有好多粒嘅。 但系你如果去揾嗰啲叫做咩啊？即系 橡皮糖。 嗱，向呢个方向饮，摆喺附近嘅。 乜嘢咧？ 乜嘢嘅橡皮糖啊？ 佢得一个味，即系嗱，如果你讲一个味道嘅啫， <Okay. S 2> 但有啲就会你食嗰阵时呢个品牌觉得甜嘅，呢个觉得哇好酸啊咁样嘅，系啦， 系啊，系啊。 哦， 我估系啱嘅。系啦，佢摆喺嗰啲位置咧，同橡皮糖系喺附近 噶。嗰啲 friend 嚟 嘅，喺超市入边嘅时候摆。 佢吊喺嗰只架嗰度噶。 系啊， 唔系 呢一种唔系呢一种糖咧。如果你去嗰啲夹糖嗰啲铺头咧， 系 有 噶， 都有嘅。系啦，所以佢哋整嗰啲系大啲 size 嘅，啲系细啲 size 嘅。 佢有外形噶， 系啊， 佢有外形嘅。 佢个外形同佢个名都有关系噶。咩啊？ 俾最大 tips 你，你俾嗰个就一定估到噶啦。我哋俾阿叶小姐，阿炳吴小姐， 我完全帮唔到你，因为。 你都 好，阿田，你俾你嗰个 tips 佢，好冇用啊！ 我已经估到，但系呢个真系 咩啊？ 阿田，你俾 tips 佢， 俾啲 tips 佢饮得嘅，如果系嘅话。 佢飲得嘅， 即係如果佢唔係啊，即係 佢幾驚啊！我同阿葉小姐一樣啊， 佢可佢 個味道， 佢可以飲嘅， 不過就攞咗嚟 做 糖， 係啦， 係啦， 佢可以飲嘅， 唔係 個名， 佢個名係 橙色噶， 唔係 咩咩糖，頭嗰兩個字係飲得 嘅，係啦，平時 嗱第三個字我俾咗個糖字你㗎啦， 係啦，嗰只咯。 咩啊？ 系咪嗰只啊？即系 咩啊？ 你做口 汽水啊嘛？ 汽水咯，系咯，咪饮。 佢有啲酸，有啲甜嘅咩？ 系啊。 哦，即系你唔同味道咁解啫。哦， 系 啊，讲啊，咩汽水？咩汽水个糖嘅位？ 咩 可乐？ 系 啊， 系啊，系啊， 可乐冇错啦。 系啊， 因为佢有啲咧就系大支啲，即系好似你夹糖嗰啲要大嚿啲噶嘛，有啲就细粒啲啦，有啲咧佢就有糖喺面嘅，有啲咧就少糖喺面噶嘛， 系啊，系 糖，系啊，冇错冇错，所以 系 有唔同嘅味道咁样咯。 系啊， 冇错，真系唔紧要，我陪你去到最尾一刻，我先至知道嘅。 其实零食嘅里边真系好多。 系啊，系啊，今晚再食过，你一次过将我哋头先嗰几样糖全部食一次吓 ，OK。恭喜晒你 ，thank you， 吴小姐。 喺我哋争取时间，不如吓听 多 歌啦， 好 唔好 啊？ 嚟啦 ，Hello Michelle， 喂 ，Hello Michelle， 你好啊，你拣边个啊？ 你好， 系 啊， 桂花田啦， 桂花田好嚟。 唉，我啱啱先又话，唉，究竟呢啲零食咧，其实你话花多百眼乱啊，系都要讲啊。好，佢系咩形状都有嘅。 OK， 咁咧就咩形状都有嘅，但系咧啊有唔同形状咧，佢唔同个口味咧，你都会各人喜好唔同嘅。咁啊呢样嘢咧就最大 tips 啦，阿武， 我你俾咗啦， 系 唔系啊？即系点讲？佢包装嘅，佢系包装 独立包装嘅， 独立包装嘅系啦， 有唔同形状嘅， 佢有独立包装，咁佢亦都有。盒装嘅， 盒装嘅， 系啦，因为佢都佢因应，即系你几时佢都可以食到佢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有一啲，譬如你喺屋企可能会 时都可以食到 大包啲嘅，咁你出街可能有细包啲噶嘛，你明唔明啊 ？OK， 系咪啫？糖啊？ 唔系糖嚟嘅， 唔系糖嚟， 唔系糖嚟噶， 里边有朱古力嘅。 有啲款式系有嘅。咩啊？ 几多个字？ 几多？ 三个字， 三个字， 系啦，三个字啊， 系啦，系啦。咁咧就 一条条嘅。 唔系一条条嘅， 佢话有大有细， 有大有细， 唔系佢包装，佢 包 装可以 有 大 有 细嘅， 系 咁就有唔同款式喺里边嘅， 有 唔 同 口味 喺 里边嘅，咁有正常嘅，同埋有朱古力味嘅，咁佢都有两款嘢咁讲， 朱古力 系甜嘅， 甜嘅系啊啱啊， 系以前多啲定而家多啲噶？ 呢个品牌好耐噶啦，即系呢个品，即系呢样嘢好耐噶啦，系啦， 好耐 啊！呢样嘢好耐嘅，咁所以而家都系有得买嘅。 我完全冇， 系啊，冇概念 啊！对唔住， 我都一早加入咗呢个行列。 佢咧就喺个包装里面咧，佢系有个兜兜住嘅。 个包装 有啲 有 兜 兜 住嘅。我自己想讲嗰啲系有兜兜住嘅。咁所以咧，你攞起上嚟食系都系即系系一格格咁样攞嚟食。 一格格添。 即系佢有兜兜 嚟噶， 系 饼嚟嘅， 系啦系啦，哎你好叻， 有大包有细包，我只不过又唔系糖又唔系朱古力，哇系咪饼嘅啫？ 个饼就可以拆开咁样， 系啊系啊， 有独立包装佢话， 有独立包装， 唔系独立包装啊，有细同埋中同埋有大 size 嘅都，即系 消化饼， 可唔可以俾多少少 tips 啊？ 嗱咁啦，最大嘅 tips 咧就系你新年嗰时你会买嘅。 哦，新年嘅时哦，咁我知啦。 新年先至会买， 又唔系先至会买 拜年， 拜年咧， 好似好 用嘅 咁样嘅， 系啦。 咁但系平时咧，你都想食嘅时候，你咪有买细买散装细包装， 仲可以咁讲添。通常你就买一罐罐嘅， 系啦， 一盒系咯， 有啲 纸 兜住嘅， 有个 喺个罐入边有。 咁但系新年嗰个装包装就系咁啊，但系佢闲时都有噶嘛， 系 系 系， 细包装 饼啊， 唔系差少少， 近啦。 嗱，一罐罐啦。 仲要系你可以 有朱古力味嘅，哎，嗱，俾多啲貼士，里面咧有啲系多数用牛油整嘅嗰个饼， 系啊， 朱古力比较少嘅， 曲奇饼， 系啦，恭喜你啊，真系呢个的确系啊，嗱，大包又细包又嘅， 食菜太广阔啦， 系啊，咁咪好咯，大家可以多啲玩咯 ，OK， 恭喜晒 你，多谢你打俾我哋啊， 拜拜，我哋要自己嚟个快板 啊，好啊，好啊， 好啊，我嗰个系可以当系玩具咁样咧。玩嘅，摆块面度玩嘅， 摆块面度玩，我即刻以为估出奇蛋咁样， 系啦，我真系识 嘅。 摆块面度玩嘅可以，细个先有，中意玩呢样嘢嘅。 即系哦， 一个 tips 咋？ 因为呢个好出噶咯。 哦，戴个眼镜嗰个八字嗰个 眼 镜 朱古力， 系啦，系咪先？ 喂，但系点解我哋讲零食，你哋突然之间讲晒嗰啲远古嗰啲咧？ 都远古，我嗰个柱油斋烧，我而家都有得卖嘅。 唔系，但系由以前， 曲奇饼我都有，而家有得卖。 系啊， 咁又系，系我 沙爹而家 啊， 你 系咁样，你 唔食啫嘛？ 你唔食啫噃，你下次讲斋鲍鱼啊嘛，试下讲。 仲有廿秒啊，咁系啦，唔系，咁咪继续受攻击多廿秒。 咁咪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咧正所谓忆苦思甜啊。我哋呢个 lunch 嘅时候咧，你哋可以去乘机买啊。头先我哋讲咗啲咩啊？有仲有百力斯咧，仲有棉花糖咧，我哋全部可以食晒噶嘛。 最紧要揾嘅系咩咧？揾啲香港品牌去支持下啦。 系啊，甜蜜蜜啊，听日再见， 拜拜。